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那当然同时呢也都要做多些运动，那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啦嘛。那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啦。咁啊，练习下多啲幽默感，咁样先追到女仔噶嘛。咁另外咧，你啊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千祈唔好钻牛角尖。咁最后我要讲嘅咧，就系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中意嘅嘢，买手袋啊，买鞋啊，买衫啊，买水晶啊，乜都买啊，咁就开心噶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如、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早晨，又到星期三，早晨早晨，我是梁继章。 一个星期来到星期三，听风骚快活人最啱，我是小曳曳。 星期三以下内容同 IQ 有关。 咩啊 ？S 咩啊咩啊 ？S 系细码 啊 吓 ，M 系中码， 系 L 系大码， 系 XL 系加大码，而家得 M 同埋 L， 即系咩码？ 即是啊 三 傻马 Michael 亮 一团马 你个得你个得OK OK OK 收获 多谢多谢 你今日食咗咩药啊我日日供应俾你 一人拍十粒喂好啦早晨早 晨早晨早晨 开始我哋嘅节目叫做风骚快活人喺家居嚟睇， 哇！喺门口咯喎， 即系住家居明哥哥， 系啊，有吹水嘅， 你摸下手仔，把把脉。像透视，这世界变了疯狂，存在意义消失了，个个很忙，迷失故事，上演了人人百方。 今日早上十点十五分啊，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68%，一个热热地嘅天晴嘅，日间天气炎热嘅星期三，美丽数天，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星期六又会有骤雨，跟住过咗周末，天气会逐渐好转。 也不怕这。 禮拜三咧特別多堂上嘅，大家各位同學仔咧揸定個學生手冊坐定啊嚇，等等我有一回上堂 嚇。知道 係啦，嗱，都居住在城市嘅各位朋友們咧，有冇受過啲乜嘢咧重患啊，或者一啲比較即係你會覺得哎呀真係好討厭啊咁樣嚇？最近咧我屋企咧即係其實都唔係最近啊，最近呢年齡咧經常咧係有一種少少嘅唔可以話患嘅，即係即係都幾 蚊患 討厭。嗱，我就有啲。即係少少感恩，就係蚊咧，就反而唔係好嚴重，而係蟻啊！但唔知點解咧，我屋企咧可能因為都近呢個天台啦，天台好多嗰啲植物，我唔知關唔關事啦。咁咧就經常咧，一到尤其是熱天啦，好似譬如而家呢排開始熱咧，就會好多唔知邊走嚟嘅蟻咧。你只係擺，其實有時未必食物啊，即係可能一啲。任何滴咗滴汁， 系啊，甜嘢， 系啊，滴咗滴汁或者咩嗰啲送洗嘢嘅时候咧，赚咗物个墙咧，再加一阵咧，咦，哇，一扎蚁咧，即系 嬲粗出嚟， 粗出嚟咁样，咁都市耐唔耐会有呢啲嘅，系啦，咁啊，网上见到有啲人咧喺度研究紧灭蚊或者即系点样对抗蚊患，就系讲嗰啲买嗰啲咩紫色灯啊，啲蚊咧又嗰啲， 喂，蚊我觉得比较易搞啲， 系 系啊， 点蚊香咪得咯， 系啊，即系你科学啲。点蚊香，电子蚊香又得，就咁嗰啲烧你蚊香又得， 烧你蚊香，即系点嗰啲蚊香啊，一饼饼嗰啲 啊， 我哋以前嗰啲 系啊，你知唔知咧？有时咪搣断咗嘅，都唔好抌，有用嘅， 系，只要你仲咪搵你俾你食，指住你啲飞蚊症啊， 飞蚊症 衰佢， 系我， 揼衰佢， 冲水佢， 冲水佢。今日可以啲飞蚊咪唔会飞嚟飞去咯，系咪？佢停喺侧边， 佢就系唔出嚟。 系啦，佢停喺个眼角度。 咁你只猫得，你只猫就睺住啦。佢一出嚟就跑啦。 好衰嘅啫，你系咪咁？ 梗系 我 啦， 系啊，真系咁用啊？ 如果你真系有时搣断咗咧，啊，上次系咪你嗰个你又知唔知啊？个蚊香个 冇错，系啊， 好聪明， 咁系啦。 因为咧，有时如果你两饼佢黏埋一齐咧，你咁样夹硬掹佢出去咧，好易断。 佢同你讲系唔需要噶嘛？ 系啊，喂，呢个真系你讲 多 次啊，你讲 多 次。 其实根本上咧，好多时候大家会发觉嘅就系你屋企嘅蚊香，佢系因为两饼咧，即系好似等于我哋嗰啲香咁样，嗰啲所谓叫做盘香，就会有咁嘅情况嘅。其实基本上好多人都会觉得嘅就哇，因为佢咁佢烧唔到啊，佢中间系冇空隙噶嘛，即系一饼同埋第二饼中间。 冇错。 咁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其实基本上就系咁样，所以其实你就咁样点嘅话，基本就得噶啦。 我觉得呢个 非常聪明。 我補充翻先，佢嗰個咧，如果真係斷咗蚊香咧，我聽嗰啲老前輩講咧，將佢剪碎佢一粒粒，然後加啲水，再加啲糖水落去，咁你擺喺嗰啲牆角落度咧，就會冇蚊嘅啦。 因為有啲藥性喺度嘅。 係啦，呢個你大家自己去試啦嚇。 睇你未試過嘅， 我未試過。 你嘅意思冇蚊，但係會惹蟻咯， 因為有糖水啊嘛。 喂，但系佢 O K 噶喎，因为你要咩啫嘛？你系要防蚊啫嘛？ 任务教成 蚁， 系啊，你要惹其他嘢嚟，咁又用其他嘢嚟再搞咯，系咪？ 咁又系喎， 人生人流 流长，一物治一物， 罗密一字 木 失， 搞掂咗啲蚊先， 系啦，搞掂咗啲蚊。 但系以前旧香港有一样嘢咧，唔知大家仲而家仲有冇就叫乌蝇。你觉唔觉得而家都市里边咧，乌蝇好似少咗好多， 但系好讨厌嗰啲乌蝇， 好讨厌。你一路食嘢一路要拨下。拨下拨下咁样， 就嗰啲好细粒嗰啲系 蚊子仔， 蚊子仔又好蒙啊， 系咪蒙啊定系蒙啊？系啊，火只 啊 嘛，火只真系好乞人憎噶，系啊，黐咗落你都唔知啊。佢仲要嘅就 系 你一拨嘅话，佢会去第二度嘅，跟住到最后尾嘅时候就会变咗嘅，就系咬到你成脚都系，或者你成手都系，但系你又睇佢唔到，因为佢 系 好似再比芝麻更加细粒，一定咁样嘅啫。 好嬲， 同埋嗰只好衰噶嗬，佢咬完啊唔系啊，虱先就乞人憎啊。 哇， 系啊， 木虱真 系 好， 你有冇 发觉 佢 有 一个分别嘅，就系话当。当你以为你搽药膏你好翻啦，但系其实咧唔知无端端嘅话咧，佢又翻嚟嘅。 系啊， 系啊，你要拗嘅话咧，跟住佢又会痕嘅，好辛苦。 因为 佢 唔知 匿 喺啲咩地方 咁 啊， 睇唔到 啊， 我哋 木虱之外，我以前咧屋企有只大狼狗，佢咧有狗虱，所以我哋细个咧反而对狗虱呢样嘢熟悉啲啊。诶，又俾狗虱咬啦咁样样，喺佢身上面跳出嚟，之前睇到佢身上跳啲黑点落地 啊。咁点教啊？ 因为以前唔系咁识，即系经常冲凉啊，或者咩杀菌啊，唔系好识，即系嗰阵时系好粗养嘅啫嘛。系食嗰啲嘢比人食嘅嘢佢食，收尾啊。 冇搞喎、啊，即系总之痕咪一扎一扎， 系啊， 只狗最消极嘅方法对付。 只狗八年归老啦，终于冇咗啦， 终于冇狗失啦，即系咁咯，唯有系咁嘅咋， 唔系应该要去治佢嗰啲狗虱嘅咩？即系带佢睇医生啊。 传统唔会带佢睇医生啦， 系啊， 唔会带佢睇医生，但你都要搞噶， 应该有啲民间秘方嘅喎，我觉得。 嗱，我就想讲咧，就系讲紧，譬如话 Michael 头先有讲到嘅，就系话即系嗰啲蚁咧，我曾经都试过有一啲蚁患嘅，但系好得意。我不知道你哋有冇试过，佢一定系喺某啲旧区咧，唔知点解会有一个阿伯 窿啊！哦，系啊，我知道。 你知道我 讲 咩嘛？佢未必有单车，但你一定有个阿伯，跟住佢有一个夹，嗰、那个夹里面咧就有好多嗰啲、就 是、 好多嗰啲叫做紫蚁嘅粉啊、又或者系紫嗰啲叫做乜嘢啊？ 大家都冇嘅， 系曱甴嘅一啲药啊，甚至乎喺度讲紧嘅就系木虱啊，又或者系会咬木嗰啲啊， 系啊，系啊，木 白蚁 最麻烦啦， 佢都有噶嘛， 系啊， 佢系得一个木做嘅一个夹嘅啫，佢一打开，跟住有好多张相话俾你听嘅就系呢一只系乜，呢只乜，呢只，你知我讲紧边个？ 我请过呢啲人嚟我屋企， 近近地咧，唔系，其实佢唔系嚟你屋企度，佢唔系呢方面嘅专家，佢系一个阿伯去卖。专卖呢啲唔同类型嘅药嘅，近近地嘅话咧，应该喺我哋嗰度花墟嗰度，我间唔中会见到佢会摆档嘅，佢、应该就会喺隔篱嗰度会有人炒栗子嘅。 咁多次 都炒，唔系成日见到 一个对虫一个炒栗子。 当你唔知点解你好想去揾佢嘅时候，咁咧佢就冇开档噶啦。 系啊，永远都系开 心，佢开心就开档， 佢好 开心 噶。咁跟住我你就会见到佢有好多呢啲咁嘅嘢。我真系试过有一次佢就 系、 是，唉，都已经冇晒办法啦。咁又唔需要话即系，因为你矮啫，未必需要揾一啲就好贵嘅专家。因为其实嗰阵时候我亦都曾经试过，就是、因为屋企系有呢一个嘅白蚁，白蚁就冇办法啦。就一定要找专家，他是要找人来去家里看一次啦。And then, 跟住他就是说其实基本上如果你家有一笪地方是有白蚁的、你都预咗所有的木家私同埋所有有木的东西的话呢、都已经注意咗白蚁，不过你未见到啫。咁、所以呢我是记得那次是好大件事的，他是由头到尾要找一日你不在家，他就要派一些工作人员来你家，跟住是全间屋咁喷。 哇。 整到呢是好像烟雾弥漫咁样。跟住咧就即刻闩门焗一次，咁跟住佢仲要再嚟多一次去 check 一 check 究竟系咪真系已经系啦，仲有冇有嘅话又要再整多一次，嗰次系搞咗几千蚊嘅，系、啊，所以其实我就试过，咁嗰次就去到行街啦，咪见到呢一个伯伯啦，我就话诶系咪得噶，又唔系好贵嘅啫，讲紧嘅钱吓，咁、我就觉得啊不妨试下啦，咁就 系 呢个蚁嘅问题，嗰、那个蚁嘅问题我就冇好似阿 Michael 咁严重，但你就觉得好困扰， 好 困扰，你无端端就见到即系。我未戴眼镜嗰阵，点解会地下有条直线？又或者攞条横线咁长？ 但条线就好似飘下飘下， 好似喐过。当你一戴嗰个老花眼镜， 哇！ 蚁啊，好惊啊嘛， 好惊啊，好讨厌 啊！尤其是你有密集恐惧症，你觉得好恐怖，系咪？佢嬲住同一个位。咁样我就问嗰个伯伯，佢就好见得啊，即系好使得噶呢一样嘢。佢有两个唔同嘅方法，有佢咧就好似粉笔咁样嘅，系一条白色嘅粉笔嚟嘅。你有冇用过？另外一个咧就 系 粉嚟嘅啫。佢就粉咧就好簡單，你就將佢有時咧可能擺落一個豉油碟嗰度，當然你唔好食啦，擺喺一啲佢就成日經常會出沒嘅地方，即係例如好可能係講緊牆腳，或者係嗰啲門角啊，或者係個窗口嘅角啊、lock 啊，佢哋最中意躝喺嗰地方嘅，你擺一篤喺度。系啦，佢哋就会买食噶啦。食完之后嘅话咧，就即系好似嗰啲曱甴精咁样啊。 系 啊，佢就会翻到佢个巢穴嗰度咧，惹 晒 佢 所有。系啊系啊，听到听 就全部死晒噶啦。我都话好残忍啊！咁我唔买呢个，即系我觉得系佢哋啫。 但系你唔系 想有 冇达成咩？ 咁但系问题，我唔想成斗消灭佢啊嘛。咁我就话咁啊，咁你买粉笔啦。咁我粉笔点玩法？佢话粉笔就好好啦。 嗱，唔系真系粉笔啦，系类似粉笔。你唔好谂住买粉笔。 佢真系一条嘅，买咗条粉笔。佢就话你见到佢嘅话，你喺佢侧边嗰啲附近嗰啲位嗰度咧，画个圈，个刮刮都出唔到去。 哇，呢个好正喎！佢真系第一代 I T 人， 好 I T 啊， 好 I T 喎。 就死咗个圈里边， 咁佢咪喺个里面嗰度就行嚟害我，唔知点算好啊？点解会咁样 咁？咁我用普通粉笔得唔得？都系白色 得啦。 唔系，咁我试下玩啫，你知我噶啦。 真系得， 真系得，但系我画个好细个个圈。 你好毒啊！ 整蛊嘅只蚂蚁咯。 喂，你画下次要画个迷宫喺度， 等佢自己 冇出口嘅。 系， 系啊，嗱佢走嚟走去走嚟走去，譬如老死， 我就画个画个圆圈，咁我就见到一啲蚁咁样啦，跟住我就画个圆圈啦，跟住你见到佢真系好笑啊！佢猛喺度，佢就咦去边啊？ 好慌张， 好慌张系啊！而其他嗰啲你就见到佢哋两个喺度倾下偈咁样咧，跟住 弊啦弊啦 弊啊弊啊！咦，我哋俾人哋围攻， 出唔到啦！出 点解会咁样嘅？哇，出边有好多白色嘅粉末啊！ 系啊，快啲 over over 啦，住你哋唔好入嚟啊！出边嗰啲兄弟唔好入嚟。 咁跟住佢就其实你框住佢啫嘛，你有冇杀死佢？佢又冇杀死佢嘅。当你咧 最后点啊？ 到最后咩时候我咪就玩完啦，哈好开心咁，跟住我就放翻佢走。 今年都冇解决过问题， 你再喂翻嗰啲粉佢食啦。 但到最后我又买嗰啲粉。 佢纯粹都系玩下啫。 不过呢啲系真系好讨厌，要尽快灭绝。 白蚁我屋企都试过，我最想搬到一个单位。咁咧，唔知你有冇试过咧？一到某啲天气咧，好多飞蚁，跟住会甩翼嘅， 跟住又变白蚁啦。 冇错 啦， 好多。咁点算咧？咁样咁啊，打俾个业主，因为我真系之前我好彩嘅，未撞过。咁话诶，唔紧要咩？你搵啲热水淋落去咧，淋死佢咧，咁样。 咁唔系啦， 得唔得？ 如果系咁，就冇咁多专家啦。 好啦，搞唔掂啦。于是后来咧，终于咧入到屋里边啦，你直见到个墙咧有啲黑色嘅印咧，就啲白蚁嘅印，即系入咗去里边。咁就好似阿 Sarah 话斋啦，搵咗个白喺网上嘅，佢话咧三代单传有啲咩白蚁嘅药嘅，入到嚟咧好贵啊！嗰次收7000多元， 哇， 7000多元，我真系好肉赤嗰次， 贵嘅， 就唔系收你啲 七百蚊你都肉赤啦， 因为 有冇可能你俾啊？ 你话业主， 业主就话啦。你如果對你住咗啦，所以你嘅問題。如果你唔整咧，你一系你就繼續忍受，一系就退租咯咁樣。 係 咁咯，咁我啱先簽啫嘛，咁咪唉算啦算啦咁樣。嗰個白就周圍落啲藥，係真係好咗成年幾嘅。 嗯，但係會翻嚟咯。 好 一 年幾，係啦。後來咧，我懷疑 佢埋伏咗一年幾先出。 佢會走嘅，唔係即係點解我一早講嘅就係話，其實佢係會再嚟多一次，佢就要再睇清楚嘅就係究竟佢係咪全軍覆沒啊嘛？ 明白， 係啊， 因為佢會惹咗。 所以呢啲問題， 佢呢度有事嘅話，佢哋會搬噶嘛？ 係喎， 見到冇事啦， 走啦， 冇事啊，佢又搬翻嚟啦。 係啊， 都係阿梁生嗰度好住啲。 佢唔會好似啲蟻咁樣噶嘛？點算？我點算？點算？我好慌張。 啊，我希望大家冇呢啲問題啊。好，十點半先睇新聞報告，翻返嚟繼續風騷爆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律师工会访京团朝早大约十点坐车到人民大会堂，将会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义会面，预计会面大约一小时。今次系工会五年嚟再度访京，访京团下午将会到外交部与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马新文会面。访京团听日将会拜访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以及到北京大学。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今朝早启程前往比利时同英国访问。他出发前在机场话，此行主要为推广香港优势同拓展商机，让当地商界同金融界能够更了解香港优势以及将机遇带俾香港。被問到作為過去三年首位香港特區問責局長訪問英國，會否約見英國官員，以及就當地政界對國安法的批評作出反駁等，許正宇說，官員每次出訪都會說好香港故事，會同不同層面包括政府官員同商界作出介紹。許正宇將於今個月13至15號在比利時布魯塞爾，16至18號在英國倫敦，期間將會出席2023創新金融全球峰會，亦會在香港工商協會的午餐會上致辭。四大流動網絡營辦商今個月起就來電號碼是加852開首的境外來電，向所有用戶發送防詐騙的話音提示或者是文字訊息。至於所有流動服務供應商下月起全面實施有關安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通讯事务副总监卓胜德说，目的是加强用户识别境外可疑诈骗电话。他说部分源自境外的加852开手电话显示是手机打出， 除了騙徒，亦都有機會是漫遊來電，難以一刀切杜絕，因此加入防騙訊息提示。立法會議員梁希說，他建議本港警方仿效內地，當有人同高風險來電通話一段較長的時間，公安就會致電那個市民，甚至是上門提醒對方要小心受騙。南韓總統尹錫月指定發生山火的江原道江陵地區是特別災區，當地將會獲得政府的財政支援作為災後復甦工作、災民救助金和其他福利的開支。山火在昨日早上發生，焚燒八個多小時之後大致被撲熄，造成一人死亡、16人受傷，大面積山林和設施受損，600多個居民要疏散。總統總辦公室說，尹錫月已經指示處理內政部長竭盡所能協助災區復甦，盡快令到受山火影響的居民恢復正常生活。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日間天氣炎熱，晚上沿岸有薄霧，吹微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星期六初時有一兩陣驟雨，週末期間天色逐漸好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310点，跌174点，总成交金额36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47点，跌29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60.2跌16.4，阿里巴巴96.6跌2.7，盈富基金20.52跌2毫，中芯国际22.6升8毫，商汤3.38升9仙，美团133.1跌2.3，中国移动65.6升4毫。百度集团132.8跌2.4，友邦保险85.15升6.5，京东集团152.9跌5.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3.8，瑞士法郎0.903，加元1.346，人民币6.888，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兌美元0.666，新西兰元兌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28096点，升173点。港金报1884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5.69美元，卖出20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将军澳隧道啦，咁较早前咧，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比较车多，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湾仔的龙和道去中环方向近住龙合街一带呢就比较挤塞，在九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咁再提一提你在九龙区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在康宁道上行去翻联合医院方向近住协和街啊，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深水湾、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THK 有音乐，有快乐。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 开创金曲新时代。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颁奖音乐会入场证现正派发，留意晨光第一线，风骚快活人，美电汉康，三五成群，骚动音乐节目时段， 答啱相关问题就有机会得到入场证。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五月六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是啊，计划为2021至2023年获颁学士或以上学位的香港居民提供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所有职位月薪仲不会少过18000元。 参加计划的雇主亦可以申请津贴，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李小姐，请坐，请问哪里不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很不开心。 为什么不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没了心机了，但是星期一到五的话又 OK 了，特别是之后早上10点到1点。嗯，但是呢之后的话又不开心了，每天好像坐过山车那样，我很担心。 啊，李小姐你不用担心，没事。那出去找马姑娘开点开心药给你，你照足时间吃搞定了。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都市里面人和人之间就好距离好近嘅，尤其住一啲嘅地方呢，即係门同门呢真係好近嘅。咁我记得呢今日呢睇咗个新聞呢发生喺内地啦，但喺我朋友身上呢 exactly 一样发生咗嘅。就係乜嘢呢？佢就喺门口，大家有冇装好嗰啲智能嘅门钟，即係影到门口嗰个企嗰个位嘅，咁影到嘅。好啦，咁有个人就装咗呢啲啦，咁个镜头影埋自己屋企门口。但係同样地都影到少少隔离屋。咁隔离屋就话喂，咁你影咗我几时翻，因为记录晒噶嘛，即系如果有人出现嘅时候，你知道晒我几时翻，又影到我样等等，我带啲咩翻屋企，你又影埋，唔得咁样。嗱呢个咧，我朋友都试过，不过当时咧就是我朋友装，咁装咗之后就隔篱屋咧系即系投诉又投诉投诉，但系佢已经装咗啦，同埋佢觉得咁我影自己屋企门口为我自己屋企啫，但唔好彩地影埋你咯咁样样。 咁咪教下个角度噶，梗唔得啦。我觉得人哋投诉系成立， 系啦，好啦， 投诉成立。 发生喺国内呢一单咧，就最后有咗判决，因为去到法庭啊，咁法庭最后就话。你的确是有侵犯到人哋嘅私隐， 所以你影到就唔得啦。 系啦，虽然你为保障自己啫，最后要求佢系要拆除嘅，咁啊成为一个案例。咁所以咧，如果第时装呢啲嘢嘅朋友们咧，都要谂下啦，啊有冇影埋人哋咧？有可能人哋会投诉，亦都呢一样嘢可能会即系叫做咩啊得直嘅。 要提一提大家嘅就系唔单止要投诉啊，如果你有呢啲咁样嘅长期嘅摄影机喺度咧，你仲系要标明呢一度系有24小时嘅录影嘅。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其实系侵犯紧人哋嘅私隐。 系啊， 系啊， 唔好以为话系因为系我个屋企嘅范围，又或者就系我个门口，因为其实其他人嘅话都有佢哋自己嘅权益噶嘛。 其实咧装好多呢啲嘢咧，系真系某种程度一定影响人。譬如话嗰阵时咧，我住一啲嘅村屋咧。隔離屋其實都唔係好近嘅，但係因為嗰啲聲音真係好擾民啊，就係裝嗰啲咩咧紅外線啊，即係有啲雀仔飛過咧，佢就喂喂喂喂喂，佢其實本來防盜嘅，但係因為太敏感咧，好多嘢都會令到佢響咯，而嗰啲響聲係好尖鋭，即係都係汽車以前咩防盜， 係 點點 點點嘅，喂喂喂喂喂喂，哇， 好討厭啊， 好討厭我， 係啊， 你可能唔知個車嗰啲車牌喺邊，啲聲喺邊度嚟，但係總之你就聽到咯， 係嘛？ 有冇試過俾啲騷擾？ 其實會唔會狼狼？材料咧，如果系咁啊，嗬，佢成日都吵噶啦，咁但其实真系有人偷车， 系啊， 我觉得真系会咁噶， 一定会啊。 我又觉得，若果你话真系要教呢啲咁嘅嘢咧，我总系会觉得一定可以教到佢冇咁 sensitive 啊。你亦都要为其他嘅人去着想咯， 要啊， 唔好话即系啊，有冇雀仔飞过佢又咁样，我都冇办法噶。嗱，我就最唔中意啲人咁嘅态度啊，系咪先？咁你总会有办法噶，系咪啊？即系 benefit 到你自己嘅话，但系你唔好扰民啊嘛。 你講得啱曬，佢成日都響 喺度第一百次你都唔理佢啦，系咪？或者嗰次真系有踩入嚟啦，咪落去了咯， 咁即系呢嚿嘢冇用咯，系咪？ 冇错啦，到最终咪会变咗冇用咯。 咗佢咯， 但系唔系有用嘅，你系影响到人哋咯，你嘈到人哋咯，你骚扰到人哋咯。 系啊， 我咧呢样嘢就 系 大家互相尊重嘅，因为有时如果你话要装呢啲咁样嘅就系 CCTV 又好或者咩都好嘅话系啱嘅，但系我都会同周围附近嘅人会讲声咯，即系我会安嘅，又或者我会着嘅。咁如果系你哋有啲乜嘢嘅，即系唔方便或者系有啲乜嘢嘅话，你可以同我讲咯。甚至乎我而家屋企嗰只系有一个系24小时都录影紧嘅一个即系防盗啦。咁其实我系专登要系摆有一个嘅 camera 嘅话咧，系对住出边嗰条冷巷嘅。咁我系讲晒俾所有。有同我住喺附近嘅人知道，佢哋反而会觉得咁样，喂，咁样好啲啊！你有个 camera， 系啊，大家安全咯， 就仲系一个把关，系咪？有啲咩陌生人入嚟嘅时候嘅话，万一有啲咩事嘅话，都可以睇你嗰个巡逻影片咯。咁 你屋企啦，容唔容易入噶？即系如果你 梗系容易入咯， 容易入，因为我以前咧，我租过一个村屋啦，其实唔系村屋嘅，即系佢都系叫有管理嘅，即系但系咧就因为嗰个花园嗰个篱笆咧。是好矮嘅啫，我租咗之后咧，我第一次翻去咧，我唔记得攞锁匙，我索性就喺个花园排入去。但我排完之后，我心谂我快阔人，我都咁易排入去，咁其实唔系真好危险咯。跟住我就好惊啦，咁 又唔使惊，你锁 即 系 好容易 抢咯。 但系你个花园要长期 lock 住咯，因为你佢入到花园即系入到你间屋噶啦嘛。 系啊， 系咪村落有冇呢啲问题？ 个花园其实我预咗嘅就系，其实啲人都系自由出出入入嘅，因为其实好容易擒嘅啫嘛。 系啊， 即系所以就系话，其实小强系讲。讲得啱嘅，咁其实 K K Sir 都有讲过，系如果你将所有嘅门窗系永远都系 lock 住嘅，同埋嘅就系锁好门窗嘅话，咁就冇问题咯。最紧要系佢入唔到你间屋啫嘛，佢入到你个花园有乜所谓啫？你咪偷盆兰花走咯，冇乜所谓。O K， 随便， 少少 系啊，冇紧唔紧要。我最近有啲香草，你可以 收埋俾佢 整意大利面，系咪先？花园你冇得 辣椒攞唔攞得啊？ 系啊，剪少少咯，唔好攞晒，系 最紧要门户。安全啊， 系啊， 又唔好影响到人。其实喺乡下咧，好多人用一样嘢嚟防盗嘅就 狗 啊，但狗咧有时都嘈嘅， 一样其实一样嘅， 喐啲就吠到拆天嘅。 同埋我觉得即系一样嘢，我都唔知点解啊。可养狗嘅人系咪其实真系唔惊狗吠嘅咧？ 我真系唔知喎。 吓，呢个系我成日都好想问嘅问题嚟嘅，系咪你惯咗噶？因为点解咧？我会发觉嘅就系，其实如果养狗去作为防盗咧，系好扰骚扰人嘅一件事嚟 嘅。 但系我觉得好得意，就系佢自己嘅主人咧，系唔会喝佢哋嘅。即系佢哋喺度哇哇哇哇哇哇哇，系咁喺度吠啦，系咪？即系倒垃圾嗰啲姐姐经过又吠啦，邮差又吠啦，送货啲又吠啦。 哇，好攰咯，只狗 好攰，我都戥佢只狗攰，我又觉得又点啊？ 喉咙痛，喂，啲狗会唔会喉咙痛啊？ 我唔知啊， 系咯， 梳化咁多年冇乜事，你只会听到嗰只嘅由狗仔变咗喔喔喔，佢大个仔啦，佢仍然紧嘅，即系紧守佢个岗位。我觉得嗰只狗冇问题，但系主人 系啊，主人 教， 有时系咪应该可以嘅就系、是、喂叫佢唔好嘈啦，得啦， 乖 啦，咁样。因为有时佢真系吠到拆天嘅时候咧，最惨系乜嘢咧？你啱瞓着佢吠， 系点零两点嗰啲啊？ 你唔知听到啲咩嘢，佢无端端佢吠，系佢听到你听唔到 嘅，系啊， 系嘛？有时佢又乱咁吠，你知噶，唔同嘅吠声，你又会有唔同嘅。 思维啊，系啊， 咁或者 见到咩咧？哎呀，仲要嗰日系十五啊月圆啊，哎呀， 谂多咗，即系谂多咗， 锁门锁门锁门。 咁有时你晏昼你听到佢喺度拆天咁吠嘅时候咧，你望一望咋，佢个主人喺花园嘅， 好安然咁样。 但系佢又会放任咁俾佢喺度乱咁吠嘅，有时我就会觉得真系略嫌好烦， 冇错， 系咪啊？ 系啊， 即系呢样嘢我系唔系太过赞成嘅，即系大家养狗嚟去作为一个 security。 攞个口罩套住得唔得？ 唔关事噶， 唔关事。 佢只不过系张唔到嘴啫嘛，但系唔代表佢发唔到声。你试下，我买个俾你啊。 喂，我有声啊！ 我支持，我支持，我出钱，我出钱。嗱，下一次即刻试，睇下出唔出到声。 起嘅， 你我买嗰条颈，嗰条颈链俾你戴啊！ 垫嗰啲，垫嗰啲，一吠诶。 网上情知，经典重现，香港殿堂级乐队 The Winners 温拿乐队。温拿乐队成员彭健新今个月7号大约74岁，日前他在公众的平台贴了一连串的庆祝生日的照片，不禁又令人想起当年温拿五虎在舞台上、电视节目上种种精彩的表演和他们的首本名曲。乐队 The Winners， 香港1970年代诞生的华语乐坛殿堂级乐队，成员包括谭咏麟、钟镇涛、彭健新、陈友、叶志强，人称温拿五虎。他们在1988年凭着千载不变，曾经获颁十大劲歌金曲、十大中文金曲、十大劲歌金曲荣誉大奖和金针奖。 Yes, I saw you at the station, long distance miles.You were leaving for the weekend, catching a 455 with your new friend for the season. Another sad eye clown helping till you see that your fantasies go down. And I have to wonder to myself why you have to go so far, drifting with lifeTrying to play the star. I still remember when you said, baby, now let's get away. And I followed you like a schoolboy. I guess that's part of the game.Sorry, you've been long distance love. You say you'd like to see me, maybe just for a while. And you meet me at the station, there on platform 9. And you'd leave for the weekend, riding justified, but I've played this scene too many times to ever feel the part again. I don't really want to fake it. I already know the end. 君雅乐队唔单止唱歌、主持电视节目，喺电影上面都见到佢哋嘅足迹。一套电影叫《大家乐 Let's Rock》，1975年由香港上映嘅青春励志喜剧，粤语对白有黄沾、胡雪儿导演，君雅乐队主演，里面有呢一首歌，你应该会记得啩。演员除咗温冷乐队，仲有李思琪、黄沾、罗兰、林燕妮、乔宏等等。剧情讲述一对中学生乐队成长故事，就有呢一个 LOVE 啦。年人事几翻身，时光嘅流逝会改变好多外在嘅环境同埋面貌，但一啲好听嘅歌曲，我哋一定会永远记得，因为佢哋就系我哋嘅集体回忆。佢哋系 Winners 温拿乐队，有呢一首 Sunshine Lover 阳光嘅爱人，送俾所有喜欢佢哋嘅朋友。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老公，你睇下个天花漏水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老公，个窗开唔到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阿仔，厕所个马桶个坐爆咗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佢睇下啦。 大家好，你哋系咪揾我啊？ 哦、你系边个啊？ 我系家居明。 有关家居嘅嘢，一听你就明。长篇剧集《装修风云》， 早晨 啊！集 开始啦！ 我依家终于明白点解工程搞咁耐啦！你睇下，我哋净系讲咧如何确保工程如期完成呢个 topic， 都讲三个星期， 长篇广播剧， 爱回家第三集， 今日讲唔讲晒啊？ 讲得晒啊，大结局啦！ 唔好唔肯定，唔好唔肯定。 阿明哥仲要就系闹我哋嘅就系话，总之你哋唔好炒开炒到咁远， 即系啲工程咧有咩延误咧？佢话嗱，你唔好 我哋系啦，佢怪我哋 啦， 原来系咁样， 怪你明哥 系 就系因为师傅锯木嘅时候你同佢讲嘢，所以就慢咗。 如果真系咁啊，真系 嘅，我又帮你。 喺度嘈啲嘛，谷咗地和人锯紧木喺度嘈啲。 我哋使唔使上文提要啊？讲到边度啊？ 啊，唔系，咪住未讲上个问题咧，我要讲翻咧。梁嘅姐，你咪上个礼拜咧，咪话我咩啊？阿小强出嚟接我咧，我咪话喂咁样嘅。 系啊系啊， 好酷啊嘛！你知我头先做咩啊？我真系好受教，我就谂翻你上次，我今日咧已经系谂定啊，因 为亲视嘅态度， 我就笑住小强咁啊。佢闹你做咩啊？ 欺善怕恶。 佢话你做咩啊？ 佢食骨，佢唔惯食糖嘅。 佢话 食骨 做咩啊？笑口吟吟做咩啊？哎呀，好核突啦！唔好再系咁啊！ 因为人哋 开工啦， 佢惯咗俾人哋 做责。嘈你， 明明叫你开始，你又炒翻个 贼喊捉贼，呢叫贼喊捉贼。 好 系啊，撩鬼攞命，你撩佢做乜嘢啫？你知佢癫狗嚟啊！喂，突然间冇理佢咬你脚噶，小心啲啊！ 整个口罩揽住先，我哋下一次啊。 佢有礼貌，佢都俾人闹，真系未试过。 闹完啦， 好好嗱，咁啊嗱，上集咧。就講到咧，就話個材料表啊嚇，個材料表點解咁有用咧？嗱，你要諗下，就係上次講到就話，哇咁你一次過咩，無論大門鎖、防盜、眼磁石、琴乜嘢都去定曬佢，咁你咪變咗你唔使再得閒就捉你去買下嘢啊， 同埋、 啊、 可以提醒自己有啲咩買咗，有啲咩未買。 係啦，但更重要一樣嘢就係、是。可以定到個 budget 唔會超預算啊嘛，好啊，嗱當做，我原先揀咗個電動座次，我啊揀咗個哇金色嘅龍頭等等啦，好啦，哇咁如果你一次過揀曬，咁咪一次過有個重數啊嘛， 啱啊， 哇12万喎，哎呀我諗住買呢啲咁嘅即係瓷磚結具啊，我諗住係8万嘅啫，咁你仲可以，我唔要嗰個電動座次啦，我要翻個普通座次，你有得 cut 啊嘛。 嗯、 但係如果你一路買一路買到咁上，咦，哇，唔對路喎、 啊啊！但買咗就已經買咗、啊。 你最後你 超不值， 你濃縮唔到啦嘛。 哦，亦都可能因為咁樣嘅話，好多時候大家就會勾筆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如果你一次過將嗰啲瓷磚結具、龍頭等等嗰啲嘢已經一次過揀完，就自然可以報埋價啦嘛。 你有條大數， 你有條大數啦嘛。 但喺嗰個期間，你咪好忙碌咯，日日要去嗰個旺角行。 佢咪就係講緊話唔係咯。 我答你，如果真正要行，其實半日，即係只要你揸住有個我講上次講嘅 checklist， tick tick tick tick， 你揸住佢咧，半日就行曬。 冇錯， 行曬你成個工程， 買曬要所有嘢， 買曬㗎啦，定曬㗎可以。 定咗，你就行曬成。 你整個工程只係用半日時間去揀材料，咁、 okay. 你分開咯。 成條砵蘭街行兩轉都得啦， 係 啦，啲建築材料嘅嘢。因為其實你有講過嘅咧，我都有一個即係經驗嘅分享嘅。我就試過有一次嘅就係咁樣啦。冇呢一個嘅就係揀材料嘅呢一張 list 啦，佢就會係咁樣咯。整到廁所，佢就覺得誒、李小姐你要揀啲咩嘅話咧，你好睇咯。咁啊水龍頭啊咩咩坐廁嗰啲廁板啊咩咩咩。好啦，過多一個禮拜之後就我哋整到廚房咯，嗰啲啲咩瓷磚嗰啲你又點啊？想我 点咁咪好多次咯， 同埋佢就佢要等你啊！你一路揀唔到嘅，佢一路开唔到工。 系啊，佢就仲要好多借口。 佢仲未买，冇错。 喂，咁咪最好就系跟埋师傅一齐去最好咧，即系同师傅一齐去。 唔需要， 因为有时候有啲佢都系俾意见嘅嗱。如果你装呢个咧，就会咁。 唔需要，唔需要。其实你基本上你有啲咩，我上次就系咁样啦吓、我最多咪就喺现场就话俾佢听，呢个装唔装到，系咪啊？呢一个咁嘅门嘅话，呢个得唔得？呢个咁个 OK 晒，咁跟住我就去买咯。但我上次就好似你咁样讲啦，整到边度就去买嗰度相关嘅嘢，好嘥时间咯。 其实 到最后尾嘅时候，系啊，我计嗰条数，到最后尾嘅时候，我都唔知道我自己使咗几多钱啊。 系噶， 系因为呢度一啲，嗰度一啲，嗰度一啲，嗰度一啲啊嘛。 但系如果一次我拣晒，第一你唔使再不断咁无限 look 啦。第二你又可以睇到个 budget 啊嘛， 系冇错， 系嘛。咁所以呢一点又系一定要做嘅。 知道，好啦，下一格。 咁其实咯，如果拣到呢度咧，咁其实基本就齐噶咯，即系讲紧开工之前嘅准备嘅齐噶咯。 系准备工 都 有晒。 咁啊，再改埋啲施工图啦，即系之前嗰啲来来回回嘅施工图啫。因为你拣咗啲咁嘅配件。亦都有機會啲施工圖有改變啊嘛，咁好啦，揀完咗施工圖啦，咁做咩呢？個客又定曬簽曬名，定曬啲圖，係咁做啦， 日期改曬啦， 係日期又定好曬啦，然後咧呢一步一定要做，就係我哋叫做彈物線。嗱，咩叫彈物線呢？就話我哋平時張平面圖就話啊，啲房點樣間，啲拆咗邊幅牆點樣等。做好曬嗰啲嘢啦，嗱呢張係張圖紙，係 要實地 冇比例噶嘛，咁呢個係你好虛嘅，但係我哋嘅習慣就係話會喺現場將呢張圖紙， 根據 真係根據圖紙個 size 咧，就成間屋好喺個地下度畫翻條脈線出嚟，即係我哋叫畫，即係簡單啲嗰樣，將你呢張圖。画翻喺你间真实嘅屋里边， 立体化 系啦，阔几多窄几多啊？呢条通道有三尺，够唔够过啊？你觉得舒唔舒服啊？然后墙身嘅高度啊，啲柜桶点样分派就系，亦都喺啲墙度画晒。好啦，咁变咗咧，你就一定即系错误嘅机会就绝对可以降低啦。 但系你呢个系翻箱倒弄，即系全部拆晒起个先嘅啫。如果普通细装修就唔需要。 唔系，如果就算细装修，你都会画，即系墨线呢样嘢系必须要有嘅。无论新楼翻箱倒弄都要，我哋叫 彈物線。你用咩画噶？用咩画噶？ 墨斗。 哦， 系啦， 斗 系啊，墨斗 掹出嚟黑色， 系啊，即系 弹一弹。 所以我哋叫彈物線就系咁样咯。吓咁亦都有用毛笔嘅，即系咁，但系墨斗就条线系直不甩噶嘛，即系你攞咗瓶水之后，你弹用墨斗弹就会直不甩噶啦嘛。吓、你自己咁样画，你一定唔直噶嘛。 画到 professional 好多嘅墨斗，一拉一弹咁。 系啦，我从来都唔知道。 所以 点 解叫弹墨线就系咩？因为佢拉住。 防守 好有型啊！我觉得系咪啊？好犀利，跟住就好直噶啦条线。 系啊，你成身都污糟邋遢嘅。 系啊，doesn't matter。OK， 下一个 好啦， 弹啦，画完墨线之后啦，咁我就清楚知道嘅就系话，即系啲咩位系要改过啲咩嘢，咁你自己已经有一个尺寸啦。 墨线嗰仲多一样嘢，就系要画埋啲电掣位。 嗯， 吓，因为电掣位好又系好重要嘅。你哎呀！你唔彈物線咧，你就唔會知道，哎呀，原來嗰度真係要個電掣位嘅喎，係嘛？好似咧，好多人咧成日犯一個錯咧，就係咩咧？啊，入你間房啊，隻門掩開，就喺隻門後邊就做個燈掣位，其實係錯咗嘅。你係如果你係要掩開隻門喺個門後邊做燈掣位咧，呢個燈掣位咧就應該要褪翻出嚟，係啱啱掩開隻門嗰度去 即係唔好俾到門遮住係咪？ 係如果唔係啊，係好戇居噶，係要摸黑入去閂咗隻門先撳到噶嘛。咁所以咧，你但係如果你我話俾你紙上談兵咧。好多時都會錯嘅，但係咧現場咧你就哦係，應該喺呢度就唔喺裏，唔喺個博位啦。 即 係 實景又講好啲啦。 係啦，所以彈物線係必須要有嘅。 明白。 好啦，咁彈完物線之後咧，咁我哋就會。 佢大概幾多日到啊？佢要彈 嘅。哦，好快。嗱，正常啊嚇，當做當做以一個一千尺嘅單位為準啦，其實。两个师傅一日弹完噶啦， 哦， 然后就第二日就会邀请个 就弹吉他啦， 邀请个去睇物线， 唔怕，我今日有时间剩俾你玩， 又嚟 俾你玩。 好啦，一日弹完 系啦，咁一日弹完就一日，第二日就去定物先啦。 啊，定物先？点解啊？你咪弹完咯。 你弹完要俾个带个客上去睇啊嘛。 哦，要带佢睇。 即 系你 定物 先，系啦，第二日就去睇翻定物先，系咪咁啊？呢个柜咁阔，嗰个灯掣位等等，咁就去睇晒所有嘢啦。咁其实呢一日咧。我的习惯呢就会兵马三千去的木工师傅、水喉师傅、电灯师傅、冷气师傅，有时如果你是厨房重新做过煤气师傅，这几行人一起到现场。 哇，相关人士全部都要到现、 啊、因为你要夹，除了、你夹了刚才那些东西，冷气机啊，啲喉點樣走啊？個客中唔中意呢個位啊？即係等等。雖然你圖紙寫咗嘛，你喺現場你就要同佢夾翻，咁樣走好唔好啊？飛翻出去點樣做啊？ 或者第一有冇影響啊？ 係啦，水喉同電啊、冷氣喉會唔 會 打交啊？咁呢啲嘢就喺現場有一定有機會有變化嘅。咁你喺個客有陣時你口講喺個電話同客講咧，有陣時客未必。听即系唔明白你想点样改嘅， 喺现场 你喺现场画埋条线俾你睇，咁样做嗱、我哋会咁样行，咁样走，咁佢咪清楚 咯。即系佢瞓喺度用粉笔字 画住你。玩啦玩啦，够时间够时间， 做乜嘢嘢啫你？ 嚟嚟嚟 嚟嚟，加油！ 继续 ，OK OK OK， 查开查开， 预咗可以嘅就系所有嘅师傅嘅话，提一时间嘅话咧，就一队兵咁样嚟到， 系啦，最少系头先，系啦，咁你真系呢一，其实呢日咧，我有阵时咧，我会即系有阵时我见， 结婚咁喎， 诶，我话俾你听，我咧如果有啲即系我啲客咧，有阵时有啲年纪大啲咧，或者六啊零岁咧，我会 吓亲， 唔系，我会攞埋张凳上去俾佢啊。 梗 系啦，系啊，真系噶，真系噶，唔系啊，唔系啊， 因为有排企， 系啊，今日呢一日咧，如果真系要大家用心去定好晒啲嘢，唔好错咧，随时大半日嘅， 梗系啦， 即系有阵时系哦，上昼定完，晏昼出去食个饭，翻嚟再要定，有阵时啲客即系六啊几岁以上啊，咁我会细心啲，我会摆张凳喺度，你阿陈生坐喺度，慢慢去倾啦， 摆张按摩椅 咧，五啊零岁嗰啲，你几咧？ 咁你五啊零岁都去坐嘅，你中意你四啊零岁都去坐。 坐地下。 你咁孱，你可能三啊几岁 佢 要 瞓坐。 佢 要你带张接床俾佢啊，佢要瞓。 我要用粉笔画咗佢 眼瞓啊，要瞓一阵先。 坐喺呢一度咁。 瞓醒再倾， 系咪？ 食饭边个俾钱啊？ 呢个好题目啊！ 你谂埋啲 咪？唔系，呢个真系噶。 应该系个业主俾啊，买楼嘅。 我如果即系一般啦，我即系同即系话一齐食个。但 系你带嗰啲人全部都系你嘅， 听我讲， 唔系 明明三个人，佢带六个人嚟， 你听我讲啦。咁一般我都一定系我俾嘅，但系咧我即系我又咁讲，十个客着八个咧 都会俾嘅， 都会争住俾， 我都会请你， 都会争住俾嘅， 因为点解啊？第時你會嚟我間屋度施工噶嘛？ 係啊， 呢啲咁樣嘅即係小恩小惠，我都係好應該俾嘅。 即係我即係我唔會話即係想個客俾嘅，即係我自己會即係主動諗住俾嘅。但係十個客八個都係。 其實你講到俾錢咧，我想問，去到簽約嘅時候咧，首先要俾幾多分之幾？我真係唔知道。 三分 一。一般咧就三三三一嘅。即係當做簽合約嗰時30%，然後假設你個工程 係買材料就我俾錢啦，係咪？即係現場喺搬嚟家就我係咁買啦，我就我俾錢啦。 係好啦，咁假設你個工程係60個工作天啦，咁喺第20個工作天咧，就俾 三分一； 第40個工作天咧，又俾三分。 最後完成就俾 10%， 即係30、30、30。 好啦，咁還點都係我就跳咗去最後完成你講嘅呢樣嘢啊嘛。一般咧，最後完成10%咧。我哋嘅做法，或者唔好话我哋嘅做法啦，应该我觉得最保障客人嘅做法咧，就系点样咧？你员工咧，你就同个客讲就啊，我哋员工啊，你上嚟 交楼 切验收，就等于你买一新楼咁，我哋就有一份 defis 嘅纸嘅，即系嗰啲叫做。中文是咩？ 驗收， 即 係驗 收紙啦，類似 啦。 咁咧就真係好厚嘅，個客就可以喺度剔嘅。啊，呢只門有花，嗰度只個牆身有花， 所有嘢對 你 再執， 你就剔曬佢先。即係我同你一齊剔嘅，一齊剔。剔完之後，我哋就會按照你而家剔咗嘅嘢，我哋就去。 執返好佢。 嗯。 執完好佢我哋就喺隔離再剔。 嗯。 咁好啦，你就睇返我哋而家上次讲嘅嘢做晒未、 嗯、 你觉得執好晒满唔满意， 是 你满意、嗯、先俾最后嗰 10%、 哦。 然后先去开始仲有份保养书。佢話：我哋而家開始保養啦， 保幾耐？ 保養幾耐？ 水電鋁窗呢啲咧，一般係保養一年嘅、 哦， 因為你水電你漏水，你唔係即刻知噶嘛。鋁窗你嗰陣時唔係封櫃，你可能你要九個月先有封櫃，咁你一定係要保養一年噶、 嗯。 但係你瓷磚啊嗰啲嘢啊，你 係咁、嗯、就係 啦，係啦，得啊得唔得唔得啦，係咪先？但我哋都會俾半年嘅。 嗯 ，OK， 即係都會仲可以有得跟翻嘅。如果有啲咩唔妥， 嗱、嗯，其實咧，即係好似真係。我会咁讲啦，即系你一般同客，我哋同客嘅关系都好好嘅。咁你做完有阵时，即系过咗一年，你唔通一年零两个月咁先算啦？咁佢俾到电话你，我哋又未至于会即系好硬净咁话，哇、啊！你过咗两个月咯，我哋唔俾你啦。 通常会有啲乜嘢会多数会比较出现问题嗰个机会会有啲、嗯、即系大啲嘅咧？ 好嗱，油漆， 油漆 烂竹叶浆 系 吓， 佢会裂。 又系啦，或者你新旧墙收水，上次有一集都讲过啦，新旧墙收水呢啲咪有机会咯。 嗯， 吓咁如果木工咧， 咁佢叫你油个第二个颜色，你都 OK 啊？ 咁啊唔得， 全屋油过，全屋翻油。 玩啦、 啊、 玩啦、 啊，唔紧要，梗系有时间。 有时真的会 的 嘛， 这个 粉红色好 一 点 哦。 得，咪俾钱咯， 俾 钱，俾钱其实咁样成间屋油过晒颜色，要几多钱到噶？ 咁即系好难讲， 睇几大咯。 同埋你又要，即系其实好少会咁样做噶啦，因为你要搬开晒啲嘢好快嘅。 我真系好难讲。嗱，我试过有一次又咁样，我无端端咧就真系要油漆啦，跟住咧佢就问我系要边只色啦。其实我系想要咧白底大灰。点不知嘅就系因为佢带我去一个咧就比较黑嘅地方嘅时候咧，我竟然嘅就系拣咗一只系白底大粉红色，油晒啦，我先至知道嘅就系原来佢系白底粉红色，仲要系当你熄咗灯嘅时候。个粉红色先渗出嚟、 嗯， 你话系咪好吊诡一件事？ 嗱， 佢肯帮我油翻，佢、嗯、话因为其实系我哋唔啱，佢话因为我叫你去拣嘅时候嘅话咧，我冇再同你 confirm 清楚，究竟呢一只油系白底你透啲咩颜色出嚟、嗯？我净系俾一个色板你，你拣完之后咧，到最最后尾嘅时候，我哋就咩啦？咁、 嗯、 佢就收翻一半， 系啊。 系啊，油翻好肉酸啊！ 呢一样嘢咧，亦都想同所有朋友讲嘅、 嗯， 其实真系要多啲到地盘嘅、 嗯， 即系当做你最，即系你问我，我系极度建议一个礼拜最少去两次嘅。咁、 嗯、 你有阵时就系当你假设佢间你呢个问题啊， 油咗少少啦， 你油咗一间房，你睇到唔啱。你即刻出聲就唔使成間屋要再做過啦、 啊， 所以多啲到地盤， 嗯、 好似嗱個天花燈槽，喂我尺我畫咗係一尺深嘅、 嗯， 啊你原來我發覺喂我一尺深好闊喎，喺、 嗯、 現場做咁、嗯、你可以改， 自己跟進多啲，自己緊張多啲， 喂 好完啦完啦，下個禮拜又 嚟， 邊個俾錢啊？ 我俾錢，靠你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四大流动网络营办商今个月起就来电号码系加852开首嘅境外来电，向所有用户发送防诈骗嘅话音提示或者系文字信息。至于所有流动服务供应商，下月起全面实施有关安排。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通讯事务副总监卓胜德话：，目的是加强用户识别境外可疑诈骗电话。他话部分源自境外的加852开手电话显示是手机打出，除了骗徒，亦都有机会是漫游来电，难以一刀切杜绝，因此加入防骗信息提示。立法会议员梁希话：，他建议本港警方仿效内地。当有人同高风险来电通话一段较长时间，公安就会致电嗰位市民，甚至系上门提醒对方要小心受骗。 由多名財金界人士參與的香港 Web 3.0 協會昨日正式成立。協會成員立法會議員吳傑莊表示，現今世代普遍使用的 Web 2.0， 例如一些社交網絡和視像網站，用戶主要和較大型的中心服務商或者是營運商互動，而 Web 3.0 即是第三代互聯網的重點是去中心化，用户不会因为网络任何一个节点出错而被暂停服务，私隐更加有保障。吴杰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时下网红上载视像网站的短片所得利润往往会被分薄，但日后就能够令拍片者获取全数利润。他认为政府在去中心化过程中可以担当监管者，保护投资者利益，亦都可以推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相结合。 Web 3.0 协会会在法例和吸引人才方面和政府沟通。央视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昨日在广东省茂名市考察调研。习近平到高州市庚子镇柏桥村考察荔枝种植园、龙眼荔枝专业合作社，了解当地发展荔枝等特色种植业和推进乡村振兴等情况。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例行记者会表示，民进党当局为谋取一己私利，只顾政治恶斗，罔顾民生需求，事实说明台湾经济发展成果并没有惠及普遍民众。他指出，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没有稳定的台海形势、和平发展的两岸关系，台湾就不可能有稳定和良好的投资营商环境，就会直接影响岛内经济发展和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朱凤莲又说，当前祖国大陆正在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样将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多商机和红利。岛内各界透过各种管道表达希望加强两岸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推动台湾经济发展的强烈愿望。大陆希望民进党当局顺应民意，放弃台独立场，尽快取消阻碍两岸人员往来的各种限制，恢复两岸正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的福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晚上沿岸有薄雾，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343点，跌141点，总成交金额51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9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07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62.4，跌14.2；商汤3.34，升4仙；阿里巴巴97.15，跌2.15。美团131.4系跌4蚊，中芯国际22.95升1.15，盈富基金20.54跌1.8，中国移动65.9升7毫，百度集团132.6跌2.6，京东集团153.3跌5.3，友邦保险85.1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3.89。瑞士法郎0.903，加元1.346，人民币6.888，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28092点，升169点。港金报1888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7.28美元，卖出201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爱护动物协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另外，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喺彩虹村桥面。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车龙喺新墟。仲有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就喺福亨村。封路情况，将军澳的骏日街有紧急工程进行，骏日街介乎骏昌街至骏皇街之间来回全线仍然封闭，受影响的九巴和新巴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还有西九龙走廊都有道路工程进行，直至到下午的四点钟，西九龙走廊去回美孚方向，介乎东京街西至法祥街之间慢线是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向九龙、青山公路中山台向荃湾，还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方向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光辉广播九十五载， 开创金曲新时代。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留意四月十二号下午一点至三点 ，Made in Hong Kong 时段，首个重要消息即将揭晓。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五月六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国剧八三零， 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 输赢。 呢位就系 周瑜系咪？为咗见到你，我算系去咗三分之一个中国， 唔关我事。应该系佢唔想我哋见面啫。 唔系，我同哲科方面倾过两次，希望由你代表参与三科项目嘅竞投，结果都石沉大海。你真系好难请啊！ 国剧八三零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和合石灵灰安置所及歌连神阁新下灵灰安置所18000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3月20号至4月17号，市民可以在食环署网站填写网上表格申请，亦可以在网站下载或经其他途径取得申请表格，然后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2841-9111查询。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瑞。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专家时间。 睇实睇实，好啦，咁一集咧，我谂系做咩事啊？你俾我考试 啊？ 你考咩事啊？你考幼稚园啊？由头开始读过啊？使咩咁担心啫 ？DSE 嗰啲同学仔咧、 啊， 就真系开始啦，系啊，好担心啦， 又或者鼓励佢哋啊， 系啦，咁同埋嘅就系应该系我哋啲譬如可能家长们嘅话，又会系会特别咧、就会担心关心啦。咁、如果喺呢个时候嘅话咧、我哋专登要做一集咧，就会面对嘅就系小朋友面对紧考试压力嘅时候嘅话、可以有啲乜嘢喺中医嘅角度嗰度可以帮到佢哋咧，系啦，咁可能系家长煲啲嘢俾佢食啊，或者系有啲咩嘅喺膳食上面嘅话可以帮到佢哋咧。 保老啊， 系咯， 增强 会唔会特别呢啲时候嘅话咧，会有啲学生嚟揾你噶？ 系啊， 通常都系记者揾我哋多。 记者啊，记者又考 DSE， 唔系佢哋去问佢哋有啲乜保老啊？ 佢经常即系话遇到就系考试啦，咁啊啲。家長有啲咩方法可以幫到啲小朋友啦？咁亦都家長其實都好緊張， 好緊張啊！係 啦，啲細路仔咧，佢哋本身考試亦都好多有一個要求啊。咁所以咧，佢温書咧就真係徹夜啊，廢寝忘餐咁樣咧，就不斷地去温咁樣。嗱，你唔驚考試，你唔讀書嘅，佢真係當係冇事發生。 係 一緊張起嗰個嚟到嘅時候咧，佢真係好大壓力。你唔好嘈我，佢自己就一路閉關喺度練功。係 啊， 咁但係咧最常。我哋会见到嘅问题就系会唔会惊住练即系温书嗰个聚焦力太过强，反而令到个人咧就神经过度紧张，咁啊而导致到个人放松得唔好，温极咧好似啲嘢都好难 入 脑，系 啊， 系 啦， 呢个系最常见嘅问题。你可能调翻转，你真系可能要抽翻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去 relax 翻少少，再去睇嗰本书，可能你更新一下个人咧又会好啲。咁但系嗰十五分钟可能对嗰、那个好紧张的人来讲，他一分钟他都不想放 过。是啊。 是啊，所以呢一、這个呢就说在家长在旁边见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他都想帮，又好像有些爱莫能助，埋啲的时候呢又怕他觉得他骚扰你。 你又烦，你不要烦我。 是啊，吃东西有些小路仔我们都遇过呢，是有些甚至乎引致他不想吃，即是连吃东西的时间他都要就回来。那这一种呢在中医角度的压力情绪所引申的问题呢，都是跟个肝嘅肝主情志个肝郁， 压力导致，肝郁有关。 所以如果系真系希望令到佢放松啲，不论系令到佢容易记到嘢啦，容易瞓得到觉啦，同埋容易开胃啲，佢先有能量嘅时候咧，我哋就要煲翻一啲可以有疏肝解郁嘅一啲食疗啦。咁但系最简单用嘅食材咧，就可以用金针。 金针 系龙眼肉，百合，咁就煲下粟米猪展汤。 哇，好味！ 因为好简单， 系啊，好简单， 同埋又唔会有啲咩怪味，同埋全部都系食得嘅材料， 易入口。 譬如话金针咧，我哋就用五钱啦， 五钱 系啦，跟住咧我哋就落啲龙眼肉咧，就落五钱啦。咁啊，跟住百合咧，我哋就可以落一两啦。淮山我哋都加四片落去啦。跟住加蜜枣先啦，蜜枣会甜啲。我哋可以用兩粒啦，紅蘿蔔或者粟米是第一種啦，咁你就會令到佢更加甜啦。咁樣咧就放嚿瘦肉，咁樣去煲大約個半鐘頭。咁啊飲嘅時候可以加少少鹽落去咯。咁好似頭先所提到啦，金針咧佢係有疏肝活血有解鬱功效，咁所以基本上有壓力嘅人咧都係合用嘅。咁而用到淮山百合咧，佢就有健脾開胃同埋有靈心神。有潤肺之功，咁你成日都廢寝忘餐，想瞓或者瞓覺咧，質素都唔夠好，咁你就用啲百合咧就可以靈心神。咁由於我哋又想佢咧吸收啲氣血好啲，眼仔睇嘢又明亮一啲，所以咧就落龍眼落去啦，因為龍眼本身就健脾。龙眼就补血，食完只眼好似龙眼咁精灵咁， 所以试下先， 系咪真噶？ 系啊， 龙眼咁犀利， 因为龙眼系补血啊嘛，眼睛就需要血到到佢先睇嘢会灵去清，所以嗱调翻转，如果你而家只眼好攰，你做个眼部简单嘅按摩，咁你只眼啲气血滋养翻，你擘大眼睇嘢都会灵啲。 哦，真嘅，同埋嘅就系你会清晰啲。 冇错啦，呢个就系关乎于你攰，啲血管紧张，啲血唔到。咁你啲眼球里面嗰啲视觉神经細胞得唔到啲血氧，咁咪睇嘢唔好囉。咁但係如果你本身係因为你用神过度係咁聚精会神嘅时候，就会消耗咗我哋嘅血啦。咁我哋补返啲血呢，隻眼睇嘢呢就会清啲 sharp 啲，就冇咁容易睇错题目囉。 嗱，嘴上头先你有讲到嘅就係话係針對緊嘅就係要考 DSE 嘅啲同学仔，佢哋点样可以疏肝，即係令到自己唔好咁挨咁大压力啦。另外仲有我哋成日都会经常会听到嘅就係啲家长会好紧张嘅就係唔得啊！个脑要好好啊，要补脑啊，咁啊成日就话以形补形啦，咁啊就 系 要煲啲猪脑啦，咁点睇咧？ 如果用中医立场煲猪脑真系 OK 嘅， 哦， 系啦，咁啊可以用啲乜嘢咧？我睇如果你真系用得到嘅，你可以试下用天麻川芎就炖猪脑汤。 哇！天麻 穿 公邓珠脑， 好大阵味嘅。 首先，天麻咧系一只常用于脑系疾病嘅中药，因为我哋成日都话驱风就 系 天麻驱风，天麻驱风。 系啊， 其实天麻就可以令到脑部嘅血管嘅血液循环改善加速。 哦， 所以不论任何嘅脑病或者保养嘅脑。都可以用天麻嘅， 冇脑嗰啲人， 冇脑就唔会冇嘅， 都有少少嘅。 你望住我做咩啊？ 我讲你讲紧我系咪冇脑？咁有冇真系真系得唔得噶？冇脑嗰啲， 一阵间嗰个可能好啲。 下一个，下一个系啦。咁呢个天麻， 天麻咧，我哋就可以用以前咧，系啦，以前咁啊，川功咧就系有一个补血活血同埋引血上行嘅作用。咁啊，大约咧。我哋就用以前，系啦，跟住咧，我哋就可以再放几粒嘅红枣， 嗯、 大约四粒左右至到五粒啦，唔使太多，多会上火嘅。系啦，咁如果你真系猪脑嘅，咁就真系买咗个猪脑翻嚟冲水洗干净咯。咁、 嗯、 就将呢几个材料再切多几片姜放埋一齐，就辟咁啲腥味，咁、嗯、就摆咗落去个炖盅里边咧，就加熟水。咁、 嗯、 啊， 熟水即系滚 滚水， 煲咗嘅 水 系啦，熟水系啦，咁样咧就隔水去炖佢。有两个半钟头咯，咁呢啲汤咧唔系好多药材，个汤相对咧系比较清啲。咁、 哦、 佢本身嘅作用咧就系猪脑喺中医角度咧都系以形补形，佢都系一种脑水，一种水液，系补充翻我哋真系用脑过度啊，或者用脑不足嘅，用脑过多或者有啲人真系记性差啲咧都可以用的。系啦，咁所以，但系就最担心一样嘢咧，就系话，因为佢系内脏啦，有啲人又会惊啦，咁有啲人咧就惊胆固醇高啦，即系有好多原因嘅。咁但系如果从真系以唔计较嗰个元素，以补脑立场行先嘅，猪脑呢个系得嘅， 哦， 系得嘅。 咁但系头先我哋都有讲到啊，就取上嚟就话，而家咧系真系好难会买一副猪脑嘅， 系啊，除非佢有啲打边炉地方有得食。 有系 有 嘅， 系 取舍 啦。有啲咁样，哎呀，嗱咁如果系嘅话，我哋可唔可以有一啲比较再简单啲噶？又或者佢就我唔食诶， 嗰啲食素嘅， 系啦，食素嘅， 食素嘅，佢未必会谂呢啲啦。咁我哋就可以用好似个脑咁样嘅合桃咯。 合 哦，系，即系成个脑咁。 冇错啊，因为合桃佢本身其实就补肾，咁就可以用合桃啦。跟住咧就我哋用中药嗱，第二个就系话对于益智。增强个智力啦，同埋增强嗰个记性啦、思考能力啦。咁、我哋就用一隻叫做石菖蒲，吓石头个石，菖嘅草花。 石菖蒲啊， 吓 系啊，客家人系叫做石菖蒲，系 石 菖蒲。 石菖蒲 系， 跟住 一条条咁样噶嘛，好似。 佢切咗系一条条，佢、 啊、 原本系用个根部啦吓，药材铺买到啦。 嗯、 石菖蒲我哋用三钱，一隻咧就叫软智。远咧就远近 嘅远 系啦，智就 思 心 智， 志向嘅志系啦，远智都系三钱，跟住再加服神，服就平服个服啦，服神我哋就用五钱或者多啲都唔怕嘅，用到一两刀，佢可以令到个人咧心神比较安定一啲，咁啊再加咗头先讲嘅合桃啦，系啦，跟住我哋就可以落啲黑枣，黑枣咧我哋就落六粒啦，咁。亦都係加紅蘿蔔去煲呢一個豬展，咁、呢個湯咧，因為石菖蒲咧，佢係有個芳香嘅氣味，咁佢又有一個開竅嘅功效，咁、即係譬如話，如果我而家個人咧好唔精神，可能我攞支香薰油出嚟聞兩下，我都覺得個人咧好似啲竅咧眼耳口鼻咧都會疏通一啲，咁、石菖蒲就有一個叫做開竅有靈神。益智嘅作用，所以就算有啲人瞓觉难入睡啊，或者瞓觉嘅时候咧发好多梦，成日都话：，哎，医生，我都唔知成晚都未停过，好似追剧咁样嘅。 系啊，我 呢期系咁啊。 咁佢瞓得未质素唔够好，第二朝个人头脑咧就冇咁清醒， 昏昏沌沌， 谂嘢就冇咁 sharp 啦。所以好多时候有啲病人嚟到话：，医师可唔可以整剂药我饮下，等我个人 sharp 一啲咧咁样？咁我觉得唔 sharp， 即系个人好似成日都争啲唔够聚焦。系啦，做乜都好似唔够爽，咁所以咧，我哋就用咗石菖蒲同埋软智呢两只药材，如果系煲药又好，煲汤又好咧，佢就可以令到我哋个人个睡眠嘅质素咧系改善，发梦嘅现象咧就好似减少。 净系呢两样就得啦。若果你话真系有头先你所讲嘅， 呢两样系主要针对嘅问题，冇错啦。咁当然啦，点解我哋放嗰啲服神落去咧，就令到佢真系嗰个瞓觉咧都安定一啲，好瞓一啲。咁啊加咗一啲。 棗落去啦，咁啊令到个汤水啊甜啲，同埋黑棗咧都系以补肾强壮嘅。咁啊有合桃啦，呢个系好紧要嘅。合桃咧，佢本身嘅作用咧就系以补肾补脑。咁我哋平时都会有机会用到花生啊、腰果啊、栗子啊等等嘅。咁如果喺选择同个脑相对应嘅，咁又加上个形状相关咧，就系合桃。咁现代研究报道，合桃都系有助嗰个脑部血管嗰个流畅，咁而帮助改善个脑部嘅功能提升嘅。 所以若果咁样嘅话，再斋简单啲嘅话，我可唔可以食合桃露啊？ 有帮助。 有 幫助，有 幫 助， 因為我好中意合桃露。 因為呢， 嗱， 當然啦，如果你話喺我而家想考試呢剎那去增強一下咧，齋嘅合桃，即係齋係合桃露咧， 夠力， 係啦，未必咁 sharp 啊，即係對唔曬。咁但係你話我平時都會用腦嘅，我平時都會用神，咁我哋都可以定時食下合桃露啊。有啲人又會食下補腎嘅芝麻糊啊。咁呢啲都係補腎嘅方向，合桃露溝呢一個腰果露啊，即係會 mix 埋一齊嘅，都可以做到一個補腦補腎嘅功效咯。 明白。 咁但係如果啱啱頭先嗰個湯水話，如果係因為食素，我唔想用豬腦或者嗰啲內臟，咁嘅時候我咪淨係煲紅蘿蔔咯，就豬展都可以唔使落㗎。咁但係你話我中意飲肉湯，我唔想飲內臟，咁你就放嚿瘦肉或者豬展咯。咁湯水咧係一個方法。但係人要放鬆要 relax 咧，都係最好可以即係如果親子能夠互動，咁阿仔阿女又俾時間大家可能你幫佢按摩下咁講嘅。咁我哋喺個頭殼頂個頭髮嘅位置，好似洗頭咁樣咧，就用五隻手指喺個頭皮上邊做一個摩擦推擦。好似找頭髮，我哋叫洗頭嘅動作啦，係啦。咁你喺度掃下、按下、捻下、捻下嘅時候咧，嗰啲血氣慢慢就會帶順咗喺個頭頂。 咁就眼瞓 嘅 咯喎， 係 啊， 咁著咗啦喎， 就係希望佢要鬆一鬆，個人要放鬆到落嚟。一鬆嘅時候，啲能量就可以回到氣。所以有啲人可能嗱，平時你工作好忙，而家咧有個 lunch hour， 食完飯仲有十零分鐘，可能你閉目養神，放一放鬆，跟住之後你再做嘢嘅衝勁咧，你又會再強。强旺一啲啦，所以就话你点样用咩方法帮佢放松咧？除咗喺个头皮上面做一啲好似洗头嘅按摩，我哋叫做干洗头嘅一啲手法啦。另外你都可以帮佢喺个颈同埋个肩膊嘅位置咧，做一啲好轻柔嘅一个捏拿按摩嘅方法。由于颈肩，因为佢低头望住个电脑或者系温书，嗰啲肌肉咧好紧张，咁一紧张就会锁住啲血上去咧，又系唔好嘅。但系你同佢轻轻按下、揉下、捻下嘅时候咧，啲血液放即系循环改善，啲肌肉松翻咧，个人又好似焕然一新咁样嘅，又精神翻啲。咁呢啲方法咧都系可以配合嘅，咁但系都系要配合到一个比较好嘅即系。作息同埋温习嘅时间就唔可以话淨係狂温书，因为点解呢？好多我哋见到嚟睇病嘅有关嘅呢，就係因为长期温习作战，咁而令到个体质下降，去到考试嘅日子就嚟病。伤风感冒， 哎呀，系啊， 系啊，仲有又话肚痛啊，又话 肚 胃， 冇错，冇错、 啊。 咁你去到嗰阵时，你之前做咗好多功夫，温晒噶啦啲书，但系你当日嗰几日嗰个 表 现 就会影响咯， 冇错。咁你真 系 会好麻烦啊嘛。咁、 哎啊、 所以咧，有啲咧就我哋会建议佢又可以煲下啲。煲焗下啲灵芝水咯， 灵芝水， 灵芝水，因为灵芝咧佢有益气、有强心，同埋有安神。咁虽然个味道咧，如果我哋用赤灵芝会苦啲，咁啊落个量咪少啲咯。咁但系即系话啦，当然如果个细路仔系咁紧张呢个考试，咁若然佢大家有几分钟研究下，喂，你俾心机温书，阿妈就帮你准备啲茶水同你打气，系嘛？咁呢啲咧味道有啲可能唔够好饮嘅，咪加啲蜜糖落去咯。 我得嘅，可 以嘅，到佢好飲啲，裏面個成分總係可以有一個提氣、活血，咁、個人咧，自不然佢就抵抗力會強啲、如果唔係嘅話，你考試前先至嚟傷風，個鼻又塞住，個頭又赤，隻眼又蒙，咁、你就即係麻煩啲咯， 好麻煩啊！ 咁仲有一種方法咧，可以令到佢舒緩減壓，又真係要一邊温書一邊做得嘅話，咁咪開盤。 暖熱水浸下腳咯，咁呢個都係一個方法，啊、最簡單嘅。 好簡單啫，頭先你聽阿徐 Sir 咁樣講、啊、即係日常生活裡面嘅話，除咗你話考試之外嘅話、嗯，當然我哋面對緊壓力嘅時候，都可以應用。 係啊，冇錯、啊。其實 升職試都好大壓力㗎，即係好多人。 所以即係如果你用呢一啲手段，譬如話嗱，就算可能我哋手板，我哋同佢做一啲手板嘅按摩，嗯、由個掌根向個手掌、手指去個指端、嗯、去推下上去，嗯、雖然有咩關係咧？徐 Sir 點解？会捽下手板都话得咧咁样，咁因为中医角度，不论系手脚四肢，都系同我哋啲脏腑连通住嘅一啲经络。咁、嗯、如果我将啲气血慢慢一路推引到去个指头指端，咁如果一般用一个诠释嘅角度咧，诠释杯嘅角度，喺啲手指嘅指端，喺个每一节嘅打指毛嘅地方咧、 嗯， 都系同我哋个人个头部相应嘅一啲神经末梢聚会嘅地方，系、 哦、 啦。咁如果我哋轻轻摸下推下，咁啊即系话啦，带顺啲血气咧、嗯，就上到去个指端， 嗯、 令到个头部个气血个神经咧、嗯，都可以得到一种滋养放松嘅效果咯。 咁我考试之前嘅话，其实都可以做下呢一啲咁样嘅，我少少嘅按摩， 搭车去考试嘅时候， 系啊，就可以做呢啲，等你自己唔使咁紧张， 放松一啲啦，冇错啦。 啊，好好喎、啊！今日要多謝曬徐 Sir， 俾咗有好多呢一啲嘅 tips 我哋。 如果當年我考會考咧，識到阿徐 Sir 就好啦。 再見，拜拜。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留意四月十二号下午一点至三点，微电 Hong Kong 时段，首个重要消息即将揭晓。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五月六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好啦，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咁听下徐 Sir 之后啦，密切留意今日呢个十大中文金曲嘅巡礼啊，一个记者招待会，会一阵间呢个 Made in Hong Kong 李子光节目里边咧，直接为大家咧读出一啲好紧要嘅资讯，所以千祈唔好错过啦。先听新闻报告。 Hello， 大家好，我系魏真啦，我已经唔系一个寂寞的心啦，我而家系一个快活的人啦。嗱，快活好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啊！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咧。讲开小朋友，我细细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噶啦，我梗系支持风骚快活人啦。钟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婆来咧， 来啦来啦来啦，走先走先啦。 行开铁结拆音，考第一题。 嚟啦嚟啦， 唔使教啦。 二 你系咪已经完全唔使教啦？唔使上堂啦，系咪啊？而家 家婆 巴闭啦，系咪？ 头 先有太平 绅士 同你倾完偈，你而家晓飞啦， 犀利啊你啊！ 哎呀，多谢晒 啲 所有嘅 贵宾，你旧相好， 犀利啊吓！临一排嘅探望 我哋 啊， 因为头先有个朋友入嚟，佢话喂你对阿马先好啲啦，咁样 系，咁我都解释咗俾佢听， 系 我同佢讲话呢啲人唔使对佢咁好嘅，咁我就话其实我哋系鞭策佢， 冇错， 就一个进步。 咁佢我接受。 跟住我拖住佢只脚，想佢带我走。 跟住佢又话冇，你留低多啲先咁样。 多谢 锻炼锻炼， 靓仔 Frankie 啊吓，多谢多谢，继续支持我哋。 OK， 好啦，嗱，咁其实今日咧，阿客家婆咧，楼梯前啊降一栋事嘅，我系靓彩有一户卡 call 零要要 call 零矛嘅，我讲乜嘢啊？ 我在屋企，可能有可能冇嘅。 系啦，嗱，客家婆今日同大家要讲嘅嘢，我即时传译啊吓，就 系 可能有又可能冇嘅。 call 零要。 其实咧系后重要嘅， 好重要嘅， 其 实 系好重 要 嘅。 嗱，我估我讲 乜嘢？而顾客系乜嘢？ 嗱，家具 唔系家具， 我知急救箱， 冇错， 急救箱，真系呢个好紧要嘅。 嗱，点解我 真系冇？ 系咪 要有？ 系嘛？其实系要有嘅，因为其实万一有啲乜嘢事嘅时候咧，你真系又未至于，但系嘅就 系 你系会拿手唔成事嘅。 但系咧，大家唔知有冇嗰种谂法，就系真系十年都唔用一次。即系胶布咁简单啫，唔好话急救箱，胶布咁简单，我都唔记得我上一次用胶布系几多年之前。 哇， 系咩？ 我冇啊，嗱，平即系我平时嗱，譬如嗰小嘅伤口咧，嗱，我应该咁讲，我咧 成个出事，但系 我倾向唔中意粘胶布嗰啲人嚟嘅，我 系 宁愿有个伤口，唔系唔理啊，即系我会搽少少药水，但我唔中意包住个感觉咯，因为包完之后咧，你会觉得好似搣开啲霉霉地咁。 明白， 我中意用胶布， 其 实 我 系 噶，我睇下用乜嘢， 系啊，保护住。 要嘅要嘅， 搽上药水都要黏一黏。 冇错，咁我其实我点解会咁样，就系、是、因为嘅就系、是、我有发觉突然间我就我哋公司咧有一个药箱，咁、我就话咦系， 有两个药箱啊， 你 即系我目测， 你目测喺边度？ 系前面楼梯口有一个， 咁你有间唔中拎啲？ 冇嗱，你讲嘢小心啲啊吓！ 冇攞啲消毒药水去检查下有几多块。 另外一个咧就喺呢边嘅个柜上面。 嗱，有时好得意嘅，永远都系咁样嘅。嗱，我唔知道咧，男仔会唔会咁啦？女士们嘅话，总会有一个小小嘅化妆袋，里面就会有一啲药水胶 布。 你摆低咗嘅时候，佢就用噶啦。 系啊， 好邪。邪噶呢下嘢 系 咪啊？即系药水胶布啦，你讲紧里面个药箱，究竟大家知唔知道嘅？ 药箱里边有啲乜嘢？ 可以拜掉米鸡取里边鸡？ 嗯， 系啦，讲乜嘢要摆啲乜嘢系喺里边嘅咧？ 或者铰剪？ 铰剪有啦， 消毒药水 系啦， 纱布 系啦， 系啊， 或者绷带 系啊，就止血嘅嘢。 冇错，诶，咁醒目嘅。 喂，我最近我真系的起心肝买一支止血嘅嘢摆喺屋企，因为我发觉我屋企。冇止血嘢，我觉得我有时 你成日流血不止啊？ 唔系， 一个月 你系咩事啊？因为你买嘢大出血，嗰啲唔关事。 因为我觉得呢样嘢好危险嘅， 系啊， 系啊， 但系你真系成日有呢个需要咩？ 唔系，我摆定喺度啫。 但系止血系啊， 止 其实永远都系以备不时之需嘅。当你要嘅时候嘅话咧，就真系头先所讲嘅就 系 拿手唔成势，系咪？ 但 系止血其实你未必需要有呢啲咁嘅嘢嘅，你知唔知有个方法噶？就系你个就 扎住佢， 用你自己嘅手嘅压力咧，就压住佢嗰个流血嘅地方咯。 是 啊，咁就 系因为止血咧，我仲可以系消毒啊嘛。 嗯， 即系 一方面止血，一方面消毒。 嗱，我买嗰只咧，佢系两样嘅，即系 二合一 药水嚟嘅， 药水 一个减价，所以你买咪 买一送一， 十五蚊支啫，唔使等减价。 你知你个人点样谂嘢？ 我唔使等佢减价嘅，我话你听。 跟住仲要屈佢送多支， 真系。我通常去逛一间药房嘅，咁啊成日倾偈啦，扎扎低低啦， 系点啊？ 我试过真系叫佢送咗啲咧阿婆药油俾我，最细支嘅。 哇！你真系唔勾人 噶，你唔 舒服，唔啱，唔舒服。 唔系啊，其实我都证明我哋嘅友谊咋，我成日帮衬佢。 使唔使要人哋送嘢俾你证明嘅友谊、啊？ 我想问嗰啲药水系点 啊？ 即系滴落伤口，咁佢就会 系啊，即时止好好啊，嗰只真系几好。 咁你有冇试过啊？有冇即刻戒伤自己？即刻即刻嗱， 唔好，大家唔好咁做。呢个我真系由细用到， 我 知道。 我好惊你系咁样，你知你嘅思维。 多谢关心， 好跳脱啊！ 好特别， 多谢关心。 跳脱点讲啊？客家话。 好跳，即系好跳咯！我唔识，我 跳咗。 系啊，客家人好少有你啲咁嘅思维，所以好少 有 形容 呢 个字。 冇 你嘅字典里面系冇。 系啦，即系为免尴尬，我唯有用 well 呢个字，掠咗佢。 嗱，藥商頭先咧話好犀利，你已經答中咗有好多， 啊、 其實基本上咧係有一啲咧應該要喺擺喺裡面嘅嘢咧，其實真係剪刀你真係冇諗過噶，有時嘅就係膠剪，因為其實你真係可以 剪膠布 啊、剪布 帶 啊、紗布啊咁樣咧，一剪都係剪唔爛嘅， 剪甩咗隻牙嘅都未爛。 冇錯，嗱，除此之外嘅話，當然有啲藥啦，係咪？有啲藥嘅話，你就啲咩藥一定要擺喺裡面啦、 啊，頭痛藥、止痛藥， 冇錯， 係啦，我發覺我仲需要一樣就係、是。胃药 系 胃药要咬嗰只， 冇错， 系啊，即系你如果譬如 有药水嘅、哦， 我唔中意， 你唔中意嗰只系咪？ 即系胃痛嘅药水， 宽缝石咧就 宽 缝宽石，知唔知咩啊？粉 紅 色有一隻粉紅色嘅胃药嘅药 水 系啦、啊啊，但系就都几难饮下嘅。 因为你咬嗰只真系好啲、啊， 我唯一试食胃药咧，就系有阵时有种药咧系要医生叫你食咗胃药先能够食嗰只药。 我嗰啲我好少好少理噶啦，嗰啲、 我都系， 系啊， 我唔信。 我除非系即系火烧心，咁、我就会食啦、真系有效嘅，系啊， 会火烧心， 激到你火烧心。 系，佢呢个就 粉心以火。 你又唔听阿懒，逢星期一12点到12点半。嗰啲圣火系另一种圣火， 嗰啲系红红圣， 就唔系食呢一只药嘅。 一阵间赢咗，我就话你有圣火 我啲圣火都唔益你 嘅，烧到冚冚 声。犀利，棒棒！但胃痛真系会有一种火烧胃嘅感觉。 有 噶，有噶。 佢另外一啲嘢嚟嘅。如果你讲紧火烧心嘅话，你小心啲。唔系，系胃液倒流。 系啊。 如果系咁嘅话咧，系真系要去睇医生噶，就唔好自己乱咁食药啦。好啦，我哋讲翻个就系。就屋企自己嘅药箱啦，当然若果你嘅身体健康嘅话，就可以变成首饰箱。 嗱，我有理由怀疑，算啦，我收翻，我吞翻，激气。 你怀疑我，我系接受嘅。 唔系，如果你真系嗰样嘢嘅，你都俾啲我啊， 首饰系嘛？你讲， 俾啲首饰我都好啊。 继续，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嗰啲我哋普通要用嘅嘢，咪可能消毒药水啊、棉花啊、胶布啊呢啲咁之外咧，嗱药方面嘅话，头先你有讲到咧，有止痛药啦，仲有呢个胃药啦，仲有嘅 消炎， 见到你多嘅 止呕药 啊，系啊， 系啦， 肠胃药、 止晕药、胃药好重要，仲有咧， 避孕药冇理由摆度啫，急救啊， 急救。 我从来冇听过 咁急， 喂，真避孕药摆咁急， 我唔识啊！我问啦，你客家婆啊？ 咁几时先食啊？ 好知啊！ 嗱嗱声，嗱嗱，快啲拍落啦，快啲拍落啦！ 边有人会摆避孕药喺度？ 我真系唔识噶嘛。 都其实都啱， 都系药嚟嘅， 又未必 都系药嚟嘅 药啊！即系买嗰啲嘅话，成日都系噶，好急嘅时候 都系火烧，都系火烧心， 就揾唔到，摆定一两个都 OK 啦。呢个我接受。 OK， 继续我哋 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嘅话，我哋仲有好多啦，例如烫伤， 系啊， 烫伤产咩应该 火烫高系啊，烫火啊定火烫啊？ 烫火烫火高。系咪汤火高？汤火高系要嘅， 俾滚水淋到都算吓，系嘛？ 滚水咁唔系要 系啊，即系汤同滚水唔会分开。啊，呢只系汤嘅，你俾滚汤淋出嚟呢一只， 唔好查错，俾汤淋真要用粉红色嘅啫，搵滚水 查之前摇一摇。系啦，食饱饭先好茶。 咁开心嘅你，屋企有几多个药箱啊？你 八 个。你留意嘅就系话我哋喺电台有两个嘛。 系啊， 系啊。 我屋企冇。 你所到之吓， 冇。 你讲 咁多 人，你竟然冇 啊？我系有个纸盒装住，我即系冇。因为嗱，我发觉咧，系我发觉咧，真系嗰啲十字急救箱咧，我觉得有个危险啊。 点解啊？ 因为佢个门咧系玻璃嚟嘅。 哦， 系啊， 太心急嘅时候 危险嘅系啊，有啲胶嘅咧，我又觉得仪器得滞。 嗯， 咁样。 我屋企咧就系个柜桶，全部都系药嚟嘅。 系 咁算唔算咧？都系一个药箱。 算系咯，系啊。但系其实就应该要再加添一啲，譬如可能我哋头先有讲过嘅，譬如棉花啊、绷带啊嗰啲咯，我觉得 系 好有用嘅。当你要用到 起 上嚟嘅时候。是啊， 救到命， 冇错。嗯、好啦，咁我哋今日要讲嘅呢个药箱嘅话咧，里面有好多嘢，我哋而家就用客家话教大家讲一次啦。 唔惊你， 例如你去咗啲客家嘅地方嘅话，咁你可以问嘅啫。 系喎，有冇？ 提开，提开，提开， 流血，流血， 流血， 流血，流血， 流 血， 流血， 流 血， 流血，流血就系流血啦。 流血，流血， 止血就系 止血， 止 血。 咁啦，好啦，首先第一样嘢嘅就系。是找你做什么的 蚊噴蚊 不是刚才我们讲过就是找你四个字、 啊、 四个字 啊止血 消毒药水消毒药水消毒药水呢个我哋曾经教过咧，即系早轮我哋讲疫情嘅时候嘅话，系同你哋教过，但系又忘得干二正啦，系咪？ 但系呢只消毒水同嗰只唔同啊嘛， 同嘅都系嗰啲嘅就系 alcohol 咯。 是不是九十九 酒精。 但是消毒水如果是 alcohol 那些很辣的。 是啊。 很辣的。 所以可以用双氧水。 是啊。 双氧水。 是啊。没那么痛。 未必受得住。 好啦。第二样东西刚才我们有讲到的就是当你如果是撩吃的时候的话你用什么去抹它啊 棉花。 棉花。 棉 花。就是棉花啦。棉花。如果你再比较再要讲得 specific 一点你可以讲的就是药棉。 药棉。 药棉花即系用嚟药棉花，但系我谂如果你棉花就 OK 噶啦， 棉 花。 好 啦，第三个咯，你最中意嘅就系去数下究竟有几多块。 我以为数下几多粒添咧，少咗 胶布，系咪胶布啊？ 系啦，冇错，胶布， 胶 系啦，胶布。咁如果你话消毒。胶布就系乜嘢啊？ 消毒 胶 布。 咁你而家就讲胶布就得啦。 胶 好啦，第四个咯噃，头痛嘅时候嘅话，我哋要食 止痛药。 止痛药，止痛药， 止痛 药，药系啦 ，York，Y O R K。 哇，呢个牌子嘅牛仔裤当年 哇，你都咪话，而家搵翻好贵一条咧。 不过可能有。 有機會，好啦，第五個咯，咁有時譬如可能要查唔同類型嘅，譬如可能你俾蚊咬咗嘅話，咁你要查嗰啲全部統稱為乜嘢啊？ 蚊香水、 藥膏、 藥膏、 喐膠、 喐膠， 係啦，嗱個藥其實大家已經學咗啦，係啦，總之你乜嘢都係喐。系啦、，OK， 喐教好啦。另外仲有呢一个就未必会成日摆喺度，但系咧我唔知点解一定有嘅，就系咳水啦。你会唔会有噶？ 我润喉 嘅 嘢 系啦，因为我哋讲嘢讲得多，所以其实有时我都会有一啲润喉嘅啲即系类似咁样嘅润喉嘅嘢喺度啦。好啦，就系 cam 水 cam 啊。 真系冇谂过喎 ，cam 水。 如果你话要咳嘅话，其实你中文系 cam 啊。 cam cam 啊，人哋话 cam cam 啊嘛， 你最近系咪 cam 啊？就话你 最近 系咪 cut 啦？就系 cam 税。 哇！你话如果有客家咧买个 cam 税同埋 york man 咧，点解呢个 都系去你平时买开广告？睇下佢同你嘅友谊有几可贵。 俾啲 york man 我， 我 cam 税咁样啦。 york man， 得 york man， york man。 系 YMC 系 玉命， 好啦，跟住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就系，除咗我哋头先话我哋有时我哋要去固定自己个，譬如个手整亲啦，冇错啦，点讲啊？ 绷带 错，你咧？ 绷带， 绷带， 绷带 系啦，绷带得唔得？ 得 得。 好啦，另外我头先就话，如果烫伤嘅时候嘅话，我哋要查 烫火菊。 汤火教， 汤火， 汤火教。其实个汤咧系同我哋饮汤个汤系同音嘅。汤火教，好啦，另外仲有啦，肠胃方面唔系好舒服啦，成日都话嘅就系话，我哋成日都劝阿欣欣要定时食嘢啦，因为佢个咩唔舒服啊， 胃 vital 系啦，所以我就食胃药啦。胃药点讲啊？ 胃药 错， 胃药 错，胃药 胃药 系啦，而家胃啊胃啊胃药冇错， 胃药 胃药咁就系食胃药啦。最后咩一个啦？见得你多嘅时候嘅话咧，我会见晕啦，同埋作呕啦， 滋 牛 有咗咯，有咗 有咗唔食呢啲嘢。 大家小心食药， 系啦，小心食药，唔好乱食。咁你会食乜嘢啊？ 猪牛肉， 记唔记得？唔记得。喺嗰边，就系猪腰肉， 猪腰肉， 腰肉就系猪牛肉啦。 腰腰腰 腰肉 肉 腰。 嗱，另外一个重男就系紫云肉，系咩？ 紫温肉。 滋诶滋润润 润 润肉系啦， 又系最憎呢样嘢。 系啦，滋润肉，咁我哋就指呕肉就算啦，好冇？ 好， 好啦，重复一次，第一个就系消毒药水， 消毒药水， 棉花， 棉花， 棉花，胶布， 胶布， 止痛药， 止痛药， 药膏， 药膏。 咳水、 咳 水、绷带、 绷带， 系啦，跟住就 汤姆药、 胡药、 胡药、猪土就猪腰药、 猪腰药、 猪腰药， 你嗰度 好难搞啊！ 咁就腰药咯，就呕个声啫嘛，有几难啫？我成日都做噶啦。 好，我哋过之后， 你见大家， 见大家。 长笛被你念家脱手在网店，勤力上进难在每晚听古典，他带着竖琴而居了，主演护城里面，虽解散乐团难以避免，忙着要逼你子女考试八级琴才练，忘掉你有个乐趣在你大提琴发现，深宵当我们播着那张同一样纪念唱片，弦乐伴奏记忆弹着残旧乐器，隔空重聚又再见，时间乐队成长。 好啦，铁嘅拆音啦， 家婆来见得铁铁拆音。 打边个？打边个？ 同埋当后啦，来咯喎吓。 好， 第一题 BBQ 嘅时候， 打 边个？五、四、三、二、一， 火教 错 ，BBQ 嗬， 辣到咯， 错唔系？ 病态 唔系，有一种甜食系烧咩糖啊？ 哦， 烧咩糖啊？ 棉 花糖系啱嘅。 你呢个问题好刁钻， 犀利咧，扭到你都唔知道我问乜啊！好啦，有一种叫做川贝枇杷膏啊， 咁 不论五四三二一 ，cam 水 唔系 吓， 系咩化痰啊？哦 ，cam 水，哦 ，OK， 我当你好。第三题，话人哋啊好痴心啊， 会用 佢当。 好痴身就就系呢一个 打边个打边个打边打 边打边啦，教布教布教布 教布系啱。疫情期间， 等阵我平一平， 冇时间快啲。 小张张系会用乜嘢嚟去抹个 panel 啊？打边个五？ 我系抹个 pad 添， 成桶一 水， 我都系， 我而家抹个 系咯，我都谂紧， 我 未见过。 我第五题烧伤，我哋会 讲 爸 B 个， 烹火教 非常好。下一题食菜嘢会系爸 B 个， 做欧约 非常扮木乃伊，我哋爸 B 个 病大， 止痛药药教，止痛药药教。 我睇下记得 老师啊， 但系佢都输一分啊！今次我哋赢咗嘅系爸 B 哥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日前在一个会议表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深刻展述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和目标要求，对主题教育各项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提供了根本遵循。夏宝龙说，党员干部要深刻领会习近平的讲话精神，要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结合港澳斗争实际推动主题教育落实落地，确保取得扎实成效，要加强理论学习，坚持不懈用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魄，大兴调查研究，充分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解决港澳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推动港澳发展取得新成就，深入检视问题，找好整改落实。夏宝龙又强调，要将二十大关于港澳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实好，推动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大律师公会访京团朝早大约十点坐车到人民大会堂，将会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会面，预计会面大约一小时。今次是工会五年来再度访京，访京团下午将会到外交部，是外交和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马新文会面。访京团听日将会拜访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以及到北京大学。四大流动网络营办商今个月起就来电号码是加852开首的境外来电，向所有用户发送防诈骗的话音提示或者是文字讯息。至于所有流动服务供应商下月起全面实施有关安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通讯事务副总监卓胜德表示，目的是加强用户识别境外可疑诈骗电话。他说部分源自境外的加852开手电话显示是手机打出，除了骗徒也有机会是漫游来电，难以一刀切杜绝，因此加入防骗讯息提示。立法会议员梁希就说，建议本港警方仿效内地，当有人同高风险来电通话一段较长时间，公安就会致电那位市民，甚至是上门提醒对方要小心受骗。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例行记者会表示，民进党当局为谋取一己私利，只顾政治恶斗，罔顾民生需求，事实说明台湾经济发展成果并没有惠及普通民众。他指出，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没有稳定的台海形势，和平发展的两岸关系，台湾就不可能有稳定和良好的投资营商环境，就会直接影响岛内经济发展和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朱凤莲又说，当前祖国大陆正在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样将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多商机和红利，岛内各界透过各种渠道表达希望加强两岸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推动台湾经济发展的强烈愿望。大陆希望民进党当局顺应民意，放弃台独立场，尽快取消阻碍两岸人员往来的各种限制，恢复两岸正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微风，今晚渐转多云，沿岸有薄雾，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初时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天色好转，星期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363点，跌121点，总成交金额548.3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329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07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62.6跌14元，上汤3.36升6仙，阿里巴巴97.2跌2.1。美团131.7跌3.7，中芯国际23.2升4，

上两个月有两期嗰啲欠款，系唔好意思啊，我尽快入翻钱，得噶啦，我会，我知噶啦，唔好意思啊。喂，我想问你请唔请人啊？系我咩都做噶，人工少啲唔紧要，包食宿就得噶啦。听日翻得工啊？好啊好啊，去天水围六点早班系嘛？得得得，冇问题。我姓柴嘅，柴小东系我全名。 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 亚军柴小东，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小东过嚟， 嘉莲啊，我咧今日又破咗次纪录啦，快咗0.4秒，下一次咧，哎呀， 亚军有咩值得咁开心？我咁辛苦教你，就系想你攞冠军啊！你要记住，参加比赛嘅目的系攞冠军，攞冠军啊！听到未啊？ 听到 攞冠军， 我听到咯， 我听唔到啊，大声啲啊， 我听到啦， 唉，净系听到有鬼用咩？以后最快攞到第一先得噶，攞到第一，我哋嘅泳会就可以攞多啲经费啊，攞多啲经费，你哋先可以食好啲，着好啲啊，明唔明啊？ 明啦， 听唔到啊，大声啲啊， 明啦。一直以嚟，我好清楚，只要我喺泳坛攞到好成绩，我先可以有多啲啲嘅奖金，改善屋企人嘅生活。我更加知道做运动员嘅生涯好短暂，如果细个嘅时候争取唔到好成绩，好快就会一无所有噶啦。我六岁开始已经入咗地区嘅泳总学游水，每一日我都唔使翻学，唔使读书，只系需要游水、游水，不停咁游。而我正系识得游水，其他嘢我咩都唔识。冇气啦， 系咪唔想食饭啊？你快啲落翻个泳池练水，游够80个塘位置，听唔听到？ 教练啊！我只脚抽筋啦，我今日我游唔到。 我叫你游啊，快啲游啊！我唔理你咩理由，同埋你根本冇可能有任何理由停落嚟。听住，如果你唔游，你会累到全班同学今日冇饭食，兼同埋一齐罚你陪游多40个堂。 唔系啊，教练。 点啊？ 我只脚好痛啊，抽筋抽到好犀利啊！ 边只脚痛啊？边只脚抽筋啊？ 左边嗰只脚， 左脚、哎，左脚、哎，哎呀！你再偷懒啦、哎，真系唔打你唔知惊啊！睇、你仲敢唔敢抽筋？敢唔敢啊？ 我以后都唔敢啦。 学人偷懒，偷懒就要接受惩罚啊！睇、你仲够唔够胆偷懒？ 唔敢啦，唔好再打啦。细力啲啊，冇咁大力。 点 啊？你忍住先啦、啊。呢家只药咧好有效噶，不过嗱啲啊， 嗱 我嚟噶啦吓，嚟忍住啊你。哇！哎呀， 好痛啊！ 哎呀， 哎呀，哎呀， 得啦得啦得啦啦啦啦，忍住忍住啊！我帮你包个伤口得噶啦。 唔使啦唔使啦，唔好包啦唔好包。 点解啊？ 我听朝要练水，你包咗我点练啫？费事嘥晒啲胶同埋啲心机啦，唔使啦唔使啦。 东哥啊，我哋好朋友嚟噶嘛，又系同一个泳会，你讲过噶嘛？无论我哋啊两个边个有事啊，都要尽力帮对方噶嘛，系咪啊？ 小游啊，多谢你啊，可惜我冇用啊，我唔够你嗰边女子组个游泳成绩，你哋真系好啊，我真系唔知点解游几都咁差嘅。 唔好讲呢啲嘢啦，唔紧要啦。 不如咁啊，你多啲鼓励我，下一届世界水运会咧，我有信心一定可以加入代表队，而且咧我有信心我要攞金牌。 哇，真系？ 嗯，小游啊，我应承你。如果我攞金牌咧，我第一面金牌，我送俾你狗榴莲啦。 好啊！ 咁如果你攞顶面金牌，你又送俾我好唔好啊？ 好啊，嗱，东哥，不如咧我哋比赛，睇下我哋边一个可以最快攞到第一面嘅国际游泳比赛嘅金牌，好唔好？ 梗系好啦，我唔单止咧同你斗快攞第一面金牌，我要同你斗多，睇下边个攞得最多。 好啊，我唔惊你啊，嗱，我一定会多过你啊，讲明啊，银牌同埋铜牌我哋唔算噶。 好啊，嗱，我哋一齐努力。终有一日我要站上颁奖台最高那一级去拿个奖牌的。 好，东哥，你一定得的。嗯，我是小游啊，今年16岁，原本我是一个生活在乡间的小女孩，那里的生活啊好艰苦的，不过亦比较开心。细个那阵时呢，因为屋企好穷啊，我阿妈托人将我送咗去体育院嗰度咧学游水。一嚟因为嗰阵时学院咧个游泳项目系最强嘅单位嚟嘅，二嚟喺嗰度学游水，起码有两餐温饱啊。每朝5点，所有嘅小朋友就要起身，牙未刷，面未洗，就要即刻游80个堂噶啦。游完之后，先至会翻去宿舍嗰度刷牙洗面。然后吃一个又冻又硬的包当是早餐。到下午我们会再继续练，练完才可以休息的。最开心的呢就是夜晚一个晚饭的时候，因为呢我们真的有饭吃。还有一块我最喜欢最喜欢吃的肥猪肉。对于我哋一个出身非常寒微同好穷嘅穷等人家嚟讲，有饭食啊，真系好开心噶。所以咧，我从来都唔会食剩一粒饭噶，因为我怕听日唔知仲有冇得有饭食。好多人都话，穷人嘅孩子特别早熟，而且学游水嘅。令到女孩子更加早熟。我9岁嗰年呢开始嚟月事啦。不过亦都由嗰年开始，我嘅月事从来都冇正常过。因为呢教练为咗唔想我哋嘅生理周期影响我哋嘅训练同埋参加大小唔同嘅比赛。泳总嘅女仔啊，每个月都会帮我哋同埋其他嘅女仔一起打针㗎。 哎，小游你边度唔舒服啊？你咁辛苦，我叫医生嚟睇下你啦。 唔使唔使唔使唔使睇医生。 吓，唔睇？你面青好纯白，喂，哇，仲流晒冷汗，你的手冻啊，你好似发紧冷。唔好啦，你等等我叫医生嚟啦。 唔使唔使啦，你走啦，我得一个人静下得噶啦。 咁啊，咁你瞓下啦，休息多啲啊。 喂， 我走先啦。 你真系就咁走噶啦？啊，激死人啦！ 当我第一次企上冠军位置，一块属于我的金牌挂在身上面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开心、很激动。不过以后的日子，当我身上的奖牌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开始觉得我身上的担子和压力就越来越大、越来越重。小游，生日快乐！ 多谢。 快啲许愿啦！许愿未啊？ 得啦， 好， 切蛋糕。 许咗个咩愿啊？ 我希望咧，我参加埋今届世运嘅世界嘅水运会之后，我退役啊，然后结婚。 哦、你结婚之后咧，生几多小朋友？2个啊，定3个啊？我谂咧，起码生一个仔一个女，好字，好唔好啊？ 如果我话唔好咧？ 哦。咁啊，咁我咪搵一个帮我肯生18个嘅老婆咯。 咁你快啲搵啦。其实我都好想帮阿东哥生一个仔一个女，可惜我知我因为打得太多嗰啲，我都唔知系咩嘅针。我今年22岁，但系已经冇月经嚟啦，即系话。我不会因为生理的原因影响到我练习或者是比赛。 亦都系话我永远都冇机会做妈妈。东哥，对唔住。 教练啊，我今次一定要咧争取加入代表队，出示世界水运会，你一定帮我，知唔知啊？ 少东啊，吓你细细个咧，我已经开始训练你，我点会唔帮你啊？不过 咩啊？ 其实你明唔明啊？你嘅全盛期过咗啦。 我唔理，同埋我得28岁咁快过，唔系啊，我仲好后生噶。我状态好好噶，教练我一定要代表国家队参加世运，我有信心再攞金牌。你信我啦，我对自己真系好有信心。你点解唔可以信我啫？ 小东，我对你嘅体力、泳术加埋我嘅训练策略，我对你绝对有信心。 咁咪得咯。 不过 咩啫？ 我对你嘅眼角膜冇信心啊！而家嘅情况已经去到好坏啦。 点解啊？我唔系好明白啊。点解啊？ 小东啊，我当年咁早退落嚟咧，就系知道我哋泳队啊，仲有跳水队大部分嘅队友啊，我哋不断咁练习跳水，对眼角膜嘅损害真系好大噶。我身边有两个队友因为咁永久失明啊。小东，我唔想你盲啊，你明唔明啊？ 教练啊，我知道而家成个泳坛人才辈出，你知唔知道？你都识讲啦，我唔细啦，28岁，我唔搏，永远都冇机会。何况你话啦，我唔游水，我做咩啊？可以做得乜嘢啊？我周身损伤，我惊我做其他行业都冇本事，人哋都唔会请我。就算担担抬抬，我都唔介意。我只系惊人哋唔请我啫。同埋我都想结婚，我要结婚，我要照顾屋企人。咁我咩都唔做，点先得噶？教练，你帮我啦，唔该你啊。 我明。不过 我谂清楚啦。 你谂清楚。 所有责任。做啲乜嘢我承担，你教我有咩方法，我绝对唔会后悔。 得，我帮你安排。 多谢教练。为咗确保今次可以出战呢个世界水运会，我喺一节嘅计分赛嗰度食禁药，目的就为咗出线。我以为我哋嘅计划好周详，我喺比赛之前先排一次疗，留起佢，再食药，跟住参加比赛。比赛完之后，教练再安排帮我将比赛前预先留低嗰啲尿直接注入我膀胱。哇，嗰种痛法呢世都唔会忘记。更加痛嘅就系、是，最后我竟然俾人查出，结果教练被逼提早退休，我就俾人赶出呢个代表队，冇得再游水。小友啊，我咁乜嘢都冇啦，得翻你。不如你陪我去新加坡，我做教练游水都揾到两餐，过啲简单嘅日子都仲还可以嘅，好唔好啊？你跟我过去啊？ 唔好。 点解啊？咩？点解唔好啊？咩事啊？ 我入选咗代表队啊！我要参加比赛啊！我要攞金牌啊！我仲要 金牌啊嘛！你够。我俾你啊！我俾你，你够唔够？嗱，俾你，俾你呢个，俾俾埋你，俾晒你，俾啲咩？俾晒你啊！ 唔好咁啦，东哥。 我唔爱啊，俾晒你啊！你金牌嘛？ 我终于都揾到一个藉口离开东哥，因为我唔想俾东哥一个希望。我呢一世。冇可能帮佢生仔，东哥，我希望你过去新加坡可以重新开始你嘅新生活，然后揾一个你真心中意嘅女仔，同佢结婚生小朋友。东哥，今次比赛之后，我都打算退役啊，然后移民，希望有朝一日，我哋喺某一日可以喺某一个地方再次遇上。我衷心祝福你，再见。 喂，哦，系啊，系啊，系啊，金牌卖，你要几多？哦，俾晒你，俾晒你，买晒俾你。系啊，真系真系，你加少钱得唔得？哦，系啊，好，诶、哎，得，好啊，好啊，就呢个价啦。